开幕倒数100日，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出席活动时话，在这100日期间要做好防止疫情蔓延的重点措施，为迎接奥运做准备。而在大阪连续两日有过千宗感染，新增1130人确诊，再创新高。兵库县就首次录得超过500宗确诊，单日新增507人感染。日本政府抗疫小组专家警告，日本已经进入第四波疫情，传染力高的变种病毒正在多个地区蔓延，认为政府应该以最迅速和灵活的方式扩大重点防疫范围。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东部地区。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西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缓慢移动，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星期五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00点，升403点，成交金额13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6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8点，升20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23.5元，升15.5元；美团286元，升10元；阿里巴巴237.8元，升4.6元；盈富基金29.2元，升2.8元；小米集团25.4元，升5毫；比亚迪股份178.3元，升10元。中移动50元冇升跌，中国平安91.5元，升7毫，吉利汽车20.2元，升9.6毫，京东集团306元，升7.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713，瑞士法郎8.453，澳元5.974，加元6.196，新西兰元5.526，欧元9.295。每百日元兑港元7.1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078。日经平均指数报29620点，跌130点。港金现价报1618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42美元，卖出174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清水湾道同影业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而家影业路嘅封路重开，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就系较早时啦，清水湾道同影业路回旋处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影业路已经系重开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是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车多繁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那段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新界方面，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粉锦公路交界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

个咨询嘅。咁啊，但系同选委会咧，同选管会啊，选管会以往嘅考虑嘅原则咧就一样。咁按照邓锦光嘅讲法咧，就话咧就唔会割裂个社区啊，同埋咧系将会考虑呢个人口嘅基数嘅平均咧，就系划定一个选区嘅。咁但系虽然咁讲啊，但系好多人咧都觉得咧有啲嘅组合咧，或者个分界咧，依十个区咧，有阵时都比较奇怪嘅，点解要咁分法咧？咁如果你有留意呢方面咧，或者你自己都系选民咧，都会留意一下咧，第时划个区之后，你会去咗边度咧？会唔会从以往一个区转咗另一个地方咧？咁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咧，或者发表下你嘅意见嘅。咁啊，寻日除咗呢个直选嗰部分咧，就选区划分之外咧，亦都有啲新嘅安排嘅。咁啊，譬如投票嘅安排方面咧，举个例咧，譬如今年咧嘅选委会嘅界别分组选举同立法会嘅选举咧，都会希望用一个电子选民登记册嘅。咁啊。选民咧就出示身份证啦，咁票站人员咧就会用电子仪器核对，同埋呢个发票咧就无需再用纸本同埋划线。咁另外仲有一样嘢，一个变化就系关于修订查阅同埋编制咧呢个选民登记册嘅安排啊。咁新嘅安排咧就只限于传媒、政党同候选人咧查阅登记册，但系咧登记册里边咧就系遮蔽咗某啲嘅个人资料嘅。咁呢方面咧，我哋都稍后咧。第一个钟头嘅讨论都会请到一啲相关嘉宾咧，同佢分析下咧呢个修订咗之后咧有啲咩影响咧咁。咁啊，关于直选嘅安排里边咧，咁啊都影响好大嘅，包括咗咧，譬如啲政党点样部署啦，咁同埋有一啲譬如话我哋经常喺节目都倾咗几次啦，泛民嘅政党会点谂咧，会唔会都有一啲机会咧咁？咁啊，欢迎大家咧都可以参与讨论咧，或者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咧分享下你的意见嘅。咁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阵咧，先听一听新闻追踪，我哋翻嚟继续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4月14日朝早9点，立法会财委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早前的建议，包括业主续租的时候不得加租超过15%。有议员认为加幅太高，新民党叶刘淑仪， 劏房这个 housing segment个腰系高过豪宅噶嘛，众所周知，以尺价嚟计，系咪？咁你仲俾佢加咁多？ 运输及房屋局主任陈家信， 每两年嗰个私人物业市场嗰个租金移动嗰个幅度咧，有好几个年份咧，亦都系睇到好高嘅，甚至系超过30%嘅。其实15%咧，相对私人物业市场嗰个走势，喺某啲年份嚟讲咧，可能都系个几大嘅约束嚟噶。 12点半，立法会大会首读及二读有关修改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完善后的选举制度将会大大提升特区的管治效能。 完善了的选举制度将可大大提升特区的管治效能，让行政立法机关可以重回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让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同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甚至解決一些我們多年來未能夠解決的深層次問題，我們將可憑此達至良政善治和長治久安。 下午三點，港鐵為配合屯馬線全線列車運行測試，屯馬線一期和西鐵線將會在5月2日延遲兩小時開始服務，期間將會提供多條免費接駁巴士路線。車務營運總管黃坤偉， 所以屯馬線一期和西鐵線將會在5月2日的早上大約7:30左右才會開始服務。由於當日是星期日，亦是一個公眾假期的翌日，和一個是早上的時間，預計受影響的乘客的數目將會比較少。 本港新增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包括4宗輸入個案，1宗本地個案的患者是屯門友愛村愛輝樓的居民。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咧，就關於新選舉制度安排之下嘅地區直選啦。咁啊，按照尋日嘅公佈咧，就係我哋嘅選區咧就分咗做10個嘅。咁啊，直選嘅議席咧就由原來嘅議會嘅35席咧大減到到得翻20席啦。咁喺10個選區裏邊咧，就從以往嘅比例代表制咧改成為雙議席單票制嘅投票嘅。咁啊，而即經嘅直選產生嘅議員咧，想所代表嘅人數亦都多咗好多嘅話，按照舊嘅體制咧，大概咧就係以往咧每個選民咧代表人數咧就少 過10-15萬嘅啫。咁但係而家經過即係新嘅制度之下咧，就一個議員代表人數咧可以係多到去24萬嘅。咁到底呢啲制度嘅改變咧，會對未來嘅政治生態會啲咩影響咧？咁或者如果你都會留意一下咧，就係到底你自己嘅選區或者未來咧，你到底係咪一個新嘅安排之下咧，會唔會有興趣繼續去投票咧？或者明唔明白呢個新嘅安排咧？咁等等相關嘅問題咧，都歡迎你打嚟同自由風傾下嘅。我哋電話咧係18723111。咁好啦，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先請嚟第一位嘅嘉賓同佢傾一傾嘅今日嘅話題咧，就係新民主同盟嘅輪任召集人任啟邦嘅。任啟邦你好。 系 ，hello， 你好，陈 景强，你好。系啊，你好啊，系啊，吴启邦啊，我哋睇翻咧就新民主同盟咧，就我都想嗱听下你嘅意见先啦。咁啊，到咧新呢个选举制度之下咧，地区直选安排咧个划区啊，咁啊，寻日就公布咗啦。咁你自己不如你先讲一讲先啦，因为我哋知道新民主同盟咧，即系一路都参与好多直选啦，不过立法会又参加过啦，系嘛，区议会亦都有啦。新呢个划区之下咧，你自己觉得呢个对你嚟讲有冇咩特别影响，或者你自己点睇今次呢个划区个标准啊？ 因為即係我哋自己比較熟咧，係新界東嘅地區啦。咁而家嘅劃區咧，就譬如話沙田區咧，佢就即係剁開咗成為東同埋西啦。咁就拼入咗所謂嘅而家嘅新界東北，就大埔同埋沙田嘅西部啦。咁另外沙田嘅東部就拼入咗西貢區啦。咁其實我哋就會覺得係一個好割裂嘅一個嘅劃法嚟嘅。咁點解咧？即係我哋即係當政府話要即係將佢啲選區拆曬，即係由新界東拆咗幾個選區嘅時候，我哋一向都諗緊啊，會唔會大埔同北區係一拼去做一個區咧？咁點解咁講咧？因為譬如交通啦，一啲社區基建啦，以至到醫療嗰、那個服務咧，其實都係喺譬如大埔同埋北區醫院即係打掃醫院同個北區醫院嘅聯繫咧就好密切嘅。咁而家就唔係啦，即係北區就去咗元朗嘅一部分啦。咁而大埔又劃咗去沙田，咁變咗另外即係喺呢啲社區嘅設施嘅嗰個即係叫做規劃上面咧，可能就會割裂咗一啲啦。咁再睇翻沙田嘅時候，諗下沙田可能佢服務嘅一啲地區，可能隔條街就變咗第二個立法會嘅選區嘅話咧，會唔會喺日後上面啲資源啊，或者啲規劃上面咧，係有所叫做即係矛盾咧，或者一啲啱啱擲咗界又唔去做嘅一啲嘅情況咧？咁呢個我哋即係尋日睇到嗰個劃法嘅時候咧，我哋就覺得都會令到喺社區上面一啲嘅規劃上面係會好唔完整咯，因為大家都知道每個區。唔同嘅部門都係通常都按照區議會，我講緊區議會啊，嗰、那個行政區咧係去劃分嘅。咁而家佢剁開咗咁樣樣咧，會唔會日後會重整個啲區議會嘅區啊，或者點樣樣？呢個我哋都覺得係即係政府係完全冇交代。咁我諗令到市民都有啲嘅混亂咯。 任啟邦啊，或者我哋咁講先啦。譬如話你哋以往做開嘅，譬如沙田區會多啲嘅。咁而家新劃界之後，你嘅影響啊，到底有幾多咧？譬如有幾多你原本有譬如部署服務開嘅區域啊、裝腳嗰啲，會突然之間而家唔喺你做開嘅區裏邊，有邊啲新嘅地方又加入咗去？即係你未來打算如果選舉話咧，又會加入去原來你哋嘅一個即係選舉陣地裏邊啦。你個變化有幾大？可唔可以同我簡單講下？ 因為咧原本以往譬如成個新界東由上水粉嶺一路殺到去西貢咧，咁其實一個大區。咁過去我哋整個區裏面我哋有10多個區議員啦，咁變咗即係逐啲講就山大渣唯有柴啦。我哋各區都有啲裝腳，咁就有啲嘅即係區議員去幫手啦。咁但係而家佢將佢咁樣拆咗，譬如北區又劃走咗啦，即係去咗另一邊。咁沙田又分開咗西貢又唔能夠黐埋一齊嘅時候咧，咁我哋即係區議員咧，每一個喺即係喺而家個劃區當中咧，我哋嗰10多個區員就劃分喺3個不同嘅立法會嘅選區裏邊。 即係簡單講，即係散咗噶咯，即係 效應就散。係啊，可以咁講，可以咁講。 係啊，散咗噶咯。咁如果譬如話啊，任家邦，如果按照你譬如話，如果你會繼續有興趣，繼續都會參與呢個選舉嘅，咁係咪意味住你啲譬如裝腳啊，頭先講咧，或者服務嘅區咧，要重新要再規劃過咯？ 首先第一我哋。都未考慮到會首參選啦，呢、這個 當參選先啦，即係 當係 如果当咁，当然呢个系完全系即系个画法系唔同嘅时候咧，咁当然系要好清楚要去谂点样去寻求到嗰啲区域嘅支持啊，因为当然我哋譬如过去我哋比较强嘅可能系西贡区，可能系大埔区咁样，咁我哋沙田区尤其是马鞍山嗰边我哋系比较弱嘅，咁我哋点样去重新去分配资源咧？咁尤其是而家喺即系咁嘅环境之下，因为我哋喺即係228之後咧，亦都捉咗我哋啲區部嘅一啲同事咧，亦都係譬如范國威等等嗰啲咧，就已經係被捕啦，亦都去咗區員嘅職務嘅時候咧，咁我哋原本已經係薄弱咗嘅力量咧，咁樣再各即係再分散咗喺唔同區域裏面咧，會更加難搞嘅。咁所以變咗你話真係要部署嘅話，我諗都去到好實務嘅角度去講咧，就係好難做啦，因為我哋每區。我哋得翻三四个议员，咁究竟仲能够撑起一个可能要争取到200,000或者100,000+嘅选票嘅支持咧？这个我觉得就系相当唔容易咯。 咁另一个咧，阿任启邦啊，佢头先你就讲咗个区域咧，重新划咗之后咧，可能你从即系原来经营开嘅区咧就变咗啦。咁但系个投票制度都变咗噶嘛，即系以往咧就系比例代表制啦，咁而家咧就系即系两个议席嘅单票啦。呢方面又有冇影响嘅咧？即系对你哋嗰、那个即系出选啊，即系我哋都系当你出选先啦吓。个影响会有几大咧？咁譬如话举个例，譬如以往就比例代表制咧，可能就系票数唔需要特别多都出入到位啦。咁一般嘅分析就覺得雙翼單票咧就係可能有利啲大黨嘅啫，咁啊新民主同盟相比之下咧個規模都係屬於細啲啦，會唔會對你係不利嘅？其實而家咁嘅選舉制度本身都會係， 其實對於民主派不利，即係點解咧？因為民主派喺嗰、那個所謂協調嗰個能力上面咧，其實相比起建制派可能西環就已經可以控制得到一啲人出選或者去轉去第二啲區域啦咁樣。咁但係民主派嗱，即係我哋過去就2019年，我哋2020年嘅時候，我哋搞初選，咁原來初選原來係唔得嘅。咁因為如果你一個譬如嗰個區只可以出一個民主派嘅人，咁但係如果有多嗰個民主派嘅人想出選，咁我哋用咩機制去處理咧？咁会唔会搞得两搞，又话操纵选举，又拉埋即系嗰啲其他所谓我哋同一个系统里边嘅初选嘅朋友咧？咁如果唔去初选嘅，咁当两个民主派或者自称啦，我唔知跌到时点啦嘅同时间一齐出嚟嘅时候，咁如果一旦分薄咗个票源嘅话，建制派就有机会系连攞两席都唔出奇喎。呢个第一个即系第一个分析。第二个分析就究竟市民对于呢个选举仲有多少兴趣啦？因为大家都寻日都针对住好多问阿林郑特首都讲，喂个白票嘅情况、废票嘅情况，究竟有几多即系民主派嘅支持者系选择不投票、选择投白票，或者即系用其他方式去表达意见，而唔系去用一个选票去投晒民主派嘅候选人呢？因为如果你话以往可能系六四比较民主派六建制派四咁，但可能如果派好多人都有同一个諗法嘅时候，究竟民主派仲能够保持到优势或者5-5呢个咁嘅局面呢？其实都好难讲喎。咁流失咗几多嘅支持者，呢、這个亦都系会直接影响到，因为嗰个区变细咗嘛，即系嗰个区变细咗，个议席就少咗嘅话咧，系会令到即系有可能系建制派全取两席，或者系建制派加一个即系伪民主派或者中立派嘅人会去攞咗呢啲议席都唔出奇咯。即系我哋寻日一见到嗰个分析之后，我哋就会见到嗰个情况之后有咁嘅初步分析咯。 林启邦啊，头先我都倾咗假設咗咧，係話即係新民主同盟係會參選啦。咁但係即係都要問翻一個問題噶啦。咁其實你哋係咪會參選咧？即係本身個討論啊，或者考慮成點樣嘅咧？其實而家 我諗我哋個討論其實就不在於劃區，或者不在於即係嗰個而家嗰個劃區嘅方式。其實最重要都係其實喺嗰、那個即係個嗰個篩選機制，或者嗰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同埋個提名嗰度啦。因為提名嗰度就即係都係嗰句啦，就你要揾到五大界別每個界別兩個嘅即係嘅人嘅選委去投票即係去提名嘅話咧，其實對於我哋嚟講係相當困難，因為嗰啲基本上都唔係我即係同我哋嘅理念好不一致，甚至係相反嘅。咁究竟我點樣去 求佢哎佢攞呢一票呢，咁又係會唔會對於我哋嚟講係有一個維心呢，咁甚至我哋哎到返嚟啦，咁我對於我哋嘅支持者點樣睇我哋呢，這個其實我哋都係即係諗緊嘅當中囉，所以我哋即係難以，但係當我哋未去好作實就開會去處理過呢個問題，但係我自己覺得就要參選就係要解答到頭先嗰啲問題囉。 即係好難做一個決定，即係而家呢個階段。 是啊，这个决定难就不是难在那个分区的问题。 是刚才你讲的那个是吧，就是资格审查啦、提名啦、那些。 是啊，这个是比较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仲难过的一关。就是你说选区怎么划，那就是我们不是怎么去部署，或者跟其他民主派的朋友怎么去协调啦，或者去争取最大的议席。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去不去哎，係咪跪呢啲嘅提名翻嚟咧？咁我諗同以前嘅方式完全不同嘅時候，我諗呢個就要和我哋無論我哋自己黨內啦，以至到社會或者社區裏邊，或者我哋支持者裏邊點樣睇都好重要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任啟邦。 好，唔該曬你。 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新民主同盟嘅輪任召集人任啟邦嘅，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新選舉制度之下咧地區直選選區嘅安排咧就公布咗啦，咁係有十區可以選出咧係二十個嘅直選候選人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如果旅行社带团员工能够接种疫苗或者接受检测，再加上出团时做好有安心出行二维码装置，希望能够在防疫的大前提下，短期内让市民参加本地游。邱腾华在立法会特别财委会上回应旅游界议员姚思荣问到重启本地游的时间表时表示，当局提出参与带团的员工包括导游、领队和司机等能够接种疫苗作为先决条件，除非有特殊原因未能接种。他又說，如果業界出團時能夠做好安心出行裝置，當出事時能夠進行追蹤，加上接種疫苗，就希望能夠在短期內修訂限制，令本地遊及早進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当局现时差不多每日都同新加坡方面商讨，在什么情况下能够重开去年讨论的旅游气泡，又说如果外出的香港旅客能够先接种疫苗，将能够减免在外的风险。邱腾华在立法会特别财委会上亦回应邮轮旅游的问题，他说如果是公海游，邮轮能够在防疫和卫生条件上许可，加上卫生当局满意，就可以及早做准备。而如果旅客要过夜，参加的旅客都应该先接种疫苗，船上亦要达到所有防疫要求。当局会继续和本港主要邮轮公司讨论，希望寻求大家都满意的方式，俾市民可以参与邮轮的公海游。港铁表示，屯马线目标仍然在第三季全线通车，为配合通车前全线列车测试，下个月2号西铁线和屯马线一期的首班列车将延迟大约2小时，到早上7:30开出，当日是星期日，港铁会提供多条免费接驳巴士路线。港铁话5月2号凌晨的测试将模拟屯马线全线开通后的繁忙和非繁忙时间全线行车模式，相关准备工作和测试所需时间较长，所以需要占用部分日常列车服务时间。港铁车务营运总管黄坤伟说，5月2 五月二号早上5:15开始，会提供10条免费接驳巴士路线。佢强调，当日会有票务调整，以确保乘客不会支付额外车资，又对影响乘客表示歉意。在北京，外交部再次回应日本计划排放经处理的核废水到海洋一事，促请日方重新审视福岛核电站核废水处置问题。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质疑日方有没有回应国内外的质疑和担忧，行为有没有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标准。他说，日本在与各利益有关的国家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之前，不得擅自启动排海，重申中方保留进一步作出反应的权利。赵立坚指，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太平洋亦不是日本的下水道，日本处理核废水不应让全世界埋单。对于日本个别官员指这些水饮了都没事，赵立坚请对方饮了再说。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星期五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近映月台，长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新界方面，锦田公路近港铁石岗车厂一段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清理好，咁但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嘅交通开始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而家起，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在5月31日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同你正面看世界。 运动同呢个精神健康嘅关系，其实整体上咧好处系好多嘅。 运动可以减少抑郁症嗰个发生嘅，但系你要花精神落去建立运动呢个习惯，你要持之以恒。命途乱了 我不乱。逢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 言不尽。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關於新選舉制度之下嘅地區直選嘅安排嘅，而家新嘅安排咧，就會分成十個區咧，就每區選出兩個議員咧，就總共有20位咧係直選嘅議員嘅。咁到咧新劃區之後咧，會對整個政治形勢有啲咩影響咧？或者大家如果關心啊選區嘅劃分之後咧，就到底你自己如果投開票有冇有對你個投票嘅地方有冇影響嘅咧？咁都可以打嚟187231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到呢個時間裏邊咧，請嚟咗另一位嘉賓咧，就係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咧，同我哋傾下咧關於今次新嘅安排嘅。葉太你好。 你好。 系啊，我啱啱听讲开咧，就呢个新嘅地区直选嘅安排啦。咁咧就重新啲区就划过噶啦。咁啊，阿叶太，你不如讲一讲咧，譬如你系新民党啦，咁啊到底咧，譬如今次新嘅安排、新嘅选区划分之后咧，对新民党或者对你自己参选里边咧，你会考虑啲咩嘢，同埋对你有啲咩影响咧？ 港岛嘅划分咧，港岛东同港岛西咧，大致上合理嘅。人口差距不大啦。咁就離島，咁其實離島好多中產區、高中產區嘅，即係包括愉景灣同東涌啦，係嘛？咁其實愉景灣咧，以前叫東涌北啦、薄扶林啦、灣區啦，都係外籍居民最多。其實好多呢中產區係我個人嘅票倉嚟嘅。我喺2016年呢啲嘅選區嘅成績都幾好嘅。咁對我個人冇乜影響嘅。新界就麻煩啲，新東你知我哋素來就係喺新東同埋港島參選啦。新東沙田區就劃分咗做沙田東同沙田西。我哋有啲我哋公力新民黨嘅地區就劃咗去新界東。要再計個條數啦，係咪？但我哋仍然希望可以喺新東同埋港岛西系参选嘅。 喺叶太嗱，因为划区之后咧，就譬如话嗰啲选区都变咗啦，咁同埋个选投票制度都变咗嘅，即系从以往嗰、那个即系比较代表制改成为即系单票制，即系双议席单票啦。咁呢个选举制度嘅改变咗咧，对你哋又会唔会有啲影响嘅咧？咁即系因为一般讲法话会啲比较大嘅党咧就有利啲嘛。咁呢方面你哋系啦，点评估啊？ 影响咧？呢、這个唔系净系对新民党影响，对所有政党都有影响。因为呢个双议席单票制咧，佢有个正式学名嘅。就是、叫 limited vote。英文叫或者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系比例代表制嘅一种嘅。但同以前我哋用嘅比例代表制做最大剩余方法啦，咁我哋譬如一个选区新东同新西有成9个议席咧，你可以好低票就攞到个议席嘅。你知譬如九西试过尤慧晶20000票攞到个议席啦。咁呢种比例代表制咧，就令好多极端嘅意见咧，无论系黄营蓝营都可以入到议会嘅。咁譬如个选区太多候选人，亦都令到个竞选论坛系根本无法子发挥，无法子真正做理性辩论。你都知啦，竞选论坛分咗有20多人，即系其实都系 争住讲嘢啦， 争住讲嘢，声答声系冇法子做政策有任何辩论嘅。咁第日咧用咗呢个 limited vote 咧，呢个方法亦都系日本同爱尔兰嘅一啲选举采用嘅。根据佢正式嘅政治科学家嘅计算咧，就系、是、你要有33.3%嘅票咧就有一个议席噶啦，咁即系如果泛民攞到60%，佢都系得一个议席嘅啫，系嘛？其余系嘥咗嘅。咁所以我相信两个阵营都系出一个人嘅啫，吓、咁即系我哋就要同第啲政党协调。 系， 同埋咧要大家帮大家啦，系嘛？ 系，即系协调好紧要啦。 咧最有机会攞到起码稳阵啲35%票嘅候选人出去咯。 喺叶太，你头先讲到咧，你话即系新民党都系继续希望循呢个港岛西同埋新界出选嘅，系嘛？咁呢方面有冇同其他啲建制派嘅政党协调过啊？ 未开始啊，我哋琴日只睇到嗰啲选区划界啫。 但系你觉得系咪即系未来咧都会系有个协调工作需要做嘅？平建制派 一定要啦，因为你一定要有个候选人啦。譬如往日啊，比例代表制最叻嗰个咪攞10%，第日因为你分散咗嘛，第日你要攞30%，咁你一定要大家帮大家，我觉得团结系好紧要。 系嗱，我哋都睇到啲报道咧，叶太个讲法咧就话咧，因为而家即系多咗有四十席咧，就去咗呢个即系选委会啊，就喺嗰度选出嚟噶嘛。咁嗰度一来竞争细咗啦，二来亦都唔需要大家即系所谓逼晒去呢二十席嘅直选里边啊。咁所以有好多咧就考虑会循另一个地方去出嘅。咁你自己咧，睇你自己或者其他你所知嘅比较资深啲嘅，建制派嘅议员会唔会都有咁样嘅考虑咧？即系等个位可以褪翻出嚟。俾一啲其他嘅直選，即係想參與直選嘅議員去選啦，咁樣有冇咁嘅考慮啊？ 呢個係一個可能性，但我哋未認真考慮，因為咧，你知道啦，個選委亦都可以選唔係選委成員嘅人嘅，1500以外都可以提名嘅，選委可以提名任何永久居民符合選民資格嘅，咁所以競爭都係好激烈。 即係而家未有定案，而家 未有，完全未有。 系嗱，另一个议题咧，头先都系想问翻嗰个相关嘅啦，叶大，就系话咧，即系大家觉得点解啲大党会有利啲咧？因为佢嘅动员嗰个能力强啲啊嘛，同埋呢个区选咗之后咧，咁同埋咧，即系协调嘅时候，起码佢即系都人多势众啲啦，咁咁啊，对一啲即系规模细啲政党系不利嘅。你自己同唔同意有呢个咁样嘅现象嘅会？ 但系啲位因为少咗啦嘛，系嘛？咁你大党，譬如往日70个，你有13，第日你点都攞唔到13。比例上你在立法会的影响力是会小了。但譬如新民党现在是35分之1嘛。如果我们保到两席的就变10分之1了，比例上我们影响是高了。 另外呢，葉太今次的安排里面都有关于就是说会限制就是白票啦，就是操控选举那样东西。你觉得今次这样的修订呢，就是其实執行上容不容易做得到呢？ 第一，呢、這个落实人大常委嘅决定嘅，系附件一嘅修改第九项讲明咧，系要立法规管操控同埋破坏选举嘅。咁所以特区政府一定要做。但系你睇下佢系规管操控同破坏，而唔系规管你点样投票。即系一个人你想投定唔投，或者只系投白票，或者投张废票，第一系冇法子查，因为系不记名啊嘛，系嘛。第二咧系不可能規管嘅，要規管嘅就系去組織策劃、刻意去操控或者破壞。咁啊，世界第二啲地方，例如美國都有類似嘅選舉罪行嘅。 系另一個咧，就係話好有啲即系講法咧，就話啲選民即係覺得呢個選新嘅安排之下咧，就民主成分細咗，咁可能咧即係對未來嘅投票嘅興趣啊就唔大噶啦，或者甚至我再加埋有啲限制添啦，可能我唔去投票咁。咁葉太，你接觸嘅地區或者一般嘅市民有冇初步有冇啲咩印象咧？佢哋大概對呢個新嘅選舉制度會唔會有啲咁樣嘅情緒，即係話覺得 未有收到 啦，或者什麼 呢個選區就啱啱宣布啫，係嘛嚇？未有收到咁樣嘅情緒，而家係言之過早嘅。 系，但你觉得今次好似出嚟嘅反应咧，即系除咗有啲即系关注呢啲政治嘅人物之外咧，一般嘅反应好似唔系好强烈，系咪咧？即系 呢个系一个好事嚟嘅，因为其实过去香港社会过度政治化，我认为，选举嘅热潮炒得太高，令到社会好多资源精力去咗选举。而咧唔系真系解決我哋最迫切嘅經濟民生嘅問題，所以冷靜一下咧，未上唔係一件好事嚟。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葉太。 OK， 啱同我哋傾咧就係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嘅，咁我哋而家傾緊咧就關於咧就新選舉制度之下咧地區直選嘅安排。咁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嘅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呢個時間裏邊咧就有位聽眾阿何先生咧接通咗嘅。同阿何生倾下先，何生你好。 啊喂，系咪我啊？系咪？ 系啊系啊，到你啦。 哦，你好，主持，你好，主持。系，系咪讲翻选举嘅？系咪都 系啊？讲紧选举啊，讲紧关于地区直选。 系啊，其实如果咧，我自己就觉得咧，其实如果改到咁嘅话咧，我谂香港人好多人有好大部分人都会失望嘅。咁喺我谂好多人而家都讨论紧，点解会讨论紧白票嗰啲咧？系因为我哋有好多。咁多人嘅聲音咧，其實都冇被反映嘅。咁所以點解先會有失望到要揀白票呢樣嘢？因為 點解失望咧？何生，你點解失望啊？ 因為我真係好坦白，覺得如果你今日香港行到咁，你係因為有好大嘅問題，你冇解決到，你數咗落梳化底，咁就以為而家咁樣叫改啦，改得好嘅啦，其實我一啲都唔覺得改好咗。咁我哋好明顯係退步㗎啦。咁所以點解其實嗰大部分人嘅聲音咧，都係冇被即係冇被正視嘅。簡單啲嚟講，就因為咁多年嚟都冇被正視啦。咁所以先至會去到呢個地步，就係、是、你諗下要投白票，要講投白票，其實真係。跟住你就會可能啲人就會諗就係話，哦投白票可能都唔俾你投啦，之後都嗱而家就話會立法就話投白票，即係你呼籲啦白票啦、就會犯法啦，咁、可能遲啲直頭連白票都唔俾你投咯，咁、其實你會 feel 到嘅就係佢就係不停咁樣打壓，再打壓，再打壓，咁佢先至開心咯、要一定要做到穩打穩扎咯，愛國者治港啊嘛，咁、所以其實喺我角度咧，我就比較絕望啲嘅、我就會覺得咧，我自己嚇，我自己就一定會由我自己就如果揀唔到啊，我就一定會做翻。可能我自己都會投白票都唔定咧，我梗唔知噶，系啦。咁但系如果我自己嘅選擇就會咁咯，系啦。 系好明白，唔該曬你，何生。咁到底你嘅選擇要係點咧？咁你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繼續有聽眾啊，陳先生嘅，陳生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請講。 我頭先我聽到阿任生即係講關於選舉嘅問題啊。咁佢講嘅咧，亦都有佢個道理嘅。但係咧。有一樣嘢，我由聽佢講到話有啲結尾嘅時候咧，其實佢只係為佢自己同埋佢一小撮人去思考。但係你去選舉嘅時候咧，其實你應該係為市民做嘢啊嘛。你嘅角度係喺市民嗰度啊嘛，唔係喺自己嗰、那個理念啊。職業啊，即係你其實等於揾份工一樣。如果你是冇兴趣为市民做嘢、就冇乜必要去斗争去政治呢一个漩涡里面去滚啦、 陈生啊，咁我想请问一下咧，咁譬如话你如果对呢个新嘅制度嘅安排，你会点睇嘅？譬如话会唔会投票啊？你会到时如呢个落实之后， 佢落实之后咧，我有呢、這、一个意向嘅、因为我一向对政治都好冷感。我是没有投票的向到、但是有一样东西呢我真的讲国家或者有国有家如果连国家都分连什么叫政治都分不到、我很想问主持人、或者我讲两个字你可不可以听解释给我听什么叫政治你可不可以讲给我听 政治啊，呢、這个解又好详细啊， 唔系啦，我 陈生，不如你有冇意见特别再要发表啊？添啊， 嗱，我讲讲啦，我自己讲政治好简单讲啊，政治政咧就系政府或者系用一个行政去治理一个国家或者地方，但系啲人咧唔系啊，佢系如果净系为自己去治理自己嘅，不如。打份工啦，唔好去做议员啦。 好，唔该晒你，陈生。咁啊，陈生亦都表达咗个意见啦。咁政治到底系咩咧？咁啊，一讲咧就长篇大论噶。咁啊，自由风有机会咧，俾我讲一个钟头咧，我就绝对欢迎可以讲嘅。不过但系而家时间嘅关系咧，你要先休息一阵啊。翻嚟我仲会有另一位嘉宾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将台咧撞崩咗一个角，嗰、那个崩咗我哋点讲咧？我哋又唔可以话 it's broken because it's too serious， 太严重啦，又唔系 broken 啦，又唔系 cracked 啦 ，cracked 就真系成个可能裂开咗我先叫 cracked 啦。咁我通常英文咧崩咗咧，我就会 chipped 嘅 ，c h i p p e d，OK， 咁就系 chip。就是崩了我们可以做一个 adjective 也可以我们做一个动词也可以我们可以说 It's a chipped table corner 就是一个崩了的台角 a chipped tooth for example 就是一只崩了的牙仔如果作动词我可以说 Sorry I chipped it 就是、哎、不好意思我撞崩了这件东西添这样好了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与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THK 留言也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傾緊嘅關於新選舉制度嘅，咁大家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今次裏面嘅安排裏面咧，就係投票嘅安排咧，其實都有啲新嘅規定嘅。喺節目開始嘅時候都講過啦，咁咧就關於修訂呢個查閲同埋編制選民登記冊嘅安排裏面咧，就都有啲新嘅安排嘅。就目前咧，按照新嘅安排咧，就話只係限傳媒政黨同候選人咧查閲呢個登記冊嘅啫。咁但係咧就會遮蔽咗選民登記冊上面選民嘅部分資料嘅，只係顯示是个人选民姓名的首个字嘅啫，中英文都系啊，同埋就系登记嘅住址嘅。咁啊，到底对于呢个咁样嘅安排咧，其实会有啲咩影响嘅咧？咁我哋就请嚟咗另外嘅嘉宾咧，就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啊杨建兴啊，同我哋倾下关于件事噶。杨建兴你好。 系你好啊，阿 敬昌啊，系啊 ，Chris， 我啱想问一下你咧，就有一个咁嘅新嘅安排啦。其实呢个咧就令我哋谂起咧，就早前关于查阅呢啲车牌啊、嗰啲登记嗰啲啊，即系好似查阅紧嘅嘢咧，一路都收窄紧嘅。 冇错。 咁今次里边咧，我哋话连呢个选民登记呢度咧，都会即系有啲新嘅限制啦。咁啊，梁建兴，不如同我讲下，到底呢方面咧，如果对呢个新闻工作者嚟讲咧，会有咩影响啊？ 嗱，首先第一就。唔好明即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點解玩一啲咁嘅小動作啦嚇。因為成個選民登記冊嗰個查冊咧，就係舊年嘅喺高等法院同埋上訴庭咧都有個司法覆核個案嘅。當時就係要禁制即係公開呢啲俾包括即係傳媒查冊啦。咁而兩個法院最終都係裁決咧，就係可以傳媒因為透過查冊。監察個選舉，即係保證係冇一啲中票啊或者不當行為，係有一個咁樣嘅監察功能。包括即係揭發即係之前嘅一啲中票，咁就限定咗就係某一啲傳媒機構，即係喺政府主新聞處嗰度登記嗰啲就可以查啦嚇。咁呢個咧其實個基礎就係話可以查到個選民嘅全名同埋個地址。咁而喺個聆訊過程裏面咧。申請禁制嘅警察援助級協會咧，係提供唔到任何嘅證據證明咧，即係傳媒查呢啲選民登記冊咧係有即係所謂起底嘅情況。咁所以呢個係法院個裁決嗰度，所以好清楚咁樣肯定咗呢個功能。咁然後就俾傳媒查咧就係查全名同埋地址。我點解話小動作咧？就係佢而家將個全名咧。就刪除咗，淨係得個姓。咁我哋都知道啦，傳媒工作如果唔係即係全部嘅資料，即、就、係、是、可以一啲完整嘅資料嘅話咧，你係有可能你唔好肯定一啲資料嗰個完整性嚇。 唔知係咪個人啊，或者係咪可以咁講？ 冇錯，冇錯，你唔能夠排除可能係第二種好多種唔同嘅情況。咁樣咧變咗嗰樣嘢咧，其實就令到傳媒做唔到，即、就、係、是、要核實一啲人嘅身份啊，以至於去查究會唔會有一啲嘅監察不當嘅行為。咁呢個影響咧，而家呢個階段好難估嘅，即係可能要啲同業去真係去做嘅時候先至睇到。但係至少同法院裁決嗰、那個精神咧，我哋覺得係不符合嘅。即係政府做嘅嘢點解？清清楚楚兩個兩層嘅法院都已經肯定咗，而家係玩一啲咁嘅小動作咧。 即係我哋嘅透明度，或者希望能夠做到一個透明度嘅工作咧，似乎係一路受到越嚟越大嘅限制啦，可以咁講係咪咧？即係嗱，佢冇話唔俾你查，但係即係楊建興好似你咁講，佢唔係唔俾你查，我又遮咗啲嘢，你明啊？即係佢增加咗你難度啊嘛。 嗱呢啲咧，即係一個政府，即係做啲嘢係咁，即係我首先一開始就話一啲小動作，唔係光明磊落。你係將一啲公司註冊嗰度都類似嘅情況啦，佢要遮咗一啲嘢咁古壇啊、長毛都已經做過一啲例子，就話你係有好多可能性。一有對一啲資料嘅唔肯定、唔完整嘅話咧，其實查冊嗰個功能咧就真係 打折扣啦， 廢咗你，打咗好大嘅折扣，甚至係廢咗你。 嗱，因為你傳媒唔坐得噶嘛，好多嘢可能甚至可能法律問題噶嘛。咁你不如索性就乜屈鬼乜嘢都禁曬佢。你而家咁樣又做啲嘢，又好似話啊，你都做到㗎。其實係有啲即係有啲喺度誤導緊個公眾啦，同埋即係我都係講翻啦，即係因為政府你而家資訊開放係一個潮流啦，政府亦都咁樣承諾啦，即係何必要搞一啲咁樣嘅嘢，仲係用緊私隱啊、起底啊，咁而實際上那個選民登記冊嗰個個案咧，其實好清楚係睇到咧嗰啲所謂起底嘅資料咧，就唔係喺選民登記冊嗰度嚟嘅。咁然後起底嗰啲情況咧，有好多係佢唔知喺邊度嚟啦。第一，第二就係、那個嚴重性，其實而家同2019年嗰陣都已經係相差好遠。 係，Chris 仲好少嘅時間，想問一問你，就住呢次咁樣政府安排，你會唔會做一啲即係行動啊？譬如 JR 咁，會唔會？ 嗱，我之前講就話同裁決嗰個精神係我哋覺得唔符合嘅。咁同個裁決即係文字上嗰、那個裁決嗰度會唔會有一啲矛盾呢？我哋都要問一問意見下。咁因為都係一個持續嘅個案， 即係暫時未必會有咩行動住，係咪？好啦，咁因為時間關係，你要先傾到呢度，先聽下交通同新聞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洪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比较长，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成交超过13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623.5元升15.5元，美团286元升10元，阿里巴巴237.8元升4.6元，盈富基金29.2元升2.8元，小米集团25.5元升5毫，比亚迪股份178.3元升10元，中国移动50元无起跌，中国平安91.5元半升7毫，吉利汽车20.2元升9.6毫，京东集团306元升7.6元。五大升幅股份：浙江世宝、亚洲电视控股、智美体育、新世纪医疗、再鼎医药。五大跌幅股份：中绿非危控股、中国煤层气、威城国际控股、上满控股。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 7.767， 日元 108.98， 瑞士法郎 0.922， 加元 1.255， 人民幣 6.536， 英磅對美元 1.377， 歐元對美元 1.196， 港金收報 16,180 元，比上日收市升150 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 1,742.99 美元，賣出價 1,743.51 美元。港匯指数101.8，下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和去观塘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宏天广场对开，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龙尾近翠屏南村。 路面方面，喺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湾仔加士。咁另外，而家坚尼地道同埋司徒拔道落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交通分别都系繁忙，龙尾就去到合和中心同埋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牛头角下村。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嘅交通繁忙，龙尾喺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交通繁忙，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近安定村。另外，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一段咧就塞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仔仔好像就快到期去打针了，老爷的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这些资料就一目了然了，可以看回自己和仔女的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长者可以随时看到医疗券记录，还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们都即刻下载吧。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晚同你用知识擦火花。时日 太快，台貌嗰样嘢就系我哋一般会觉得貌系影响财，中国人文化就系女子无才便是德，当然好错啦。 作为一个女仔，如果佢有才嘅，甚至乎系某种程度上系一种原罪， 即系多少 补充少少啦。因为才呢样嘢应该喺唔同嘅时代有少少唔同嘅定义。 逢星期日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哈林识失眠。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很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回來，我們會繼續跟大家談談關於個新選舉制度的。今天我們的評論員洪慧文打下招呼先，洪慧文。 Hello. 我們第一個鐘頭就談了關於直選的部分的。跟住落嚟就我們想談談關於個功能組別啦。大家知道呢，昨天即係宣布了一個新的選舉制度安排之後呢，關於個功能組別和選委會裏面呢，就個功能組別的個組成呢都即係出現了都幾大的變化，可以講係。最主要的變化之一呢，其實就是即係那個由 好多嘅個人票咧轉咗做個團體票啦。咁我哋就睇翻個選舉委員會先啦。咁啊，今次個改動裏邊咧，個選委會都其實可以講係即係成個改動嘅核心嚟，可以講係啊。咁啊，選委嘅人數咧就由1200人增加到1500個啦。咁啊，以往嘅個人票咧，幾乎可以講都轉成曬做團體票啊。咁呢個結果咧就係選民嘅人數咧係大減嘅。咁啊，過往由個人票主導嘅呢啲專業界別咧，定特別係第二個界別啦。咁咧就喺2016年咧。就選委會呢個界別嘅選民人數咧，接近成200000嘅。咁但係新嘅制度之下咧，因為多數用咗團體啊嘛，咁咧就變咗咧就鋭減啊。咁啊，至到大概3800到票嘅啫。咁有好多都係團體啦。咁喺立法會嗰方面咧，就情況咧就會保留翻一啲係有個人票嘅。比如咧，我哋會比較熟悉啲嘅，譬如會計啊、法律、教育呢啲啦。咁啊，都係繼續用翻用個人投票。咁但係其餘咧好多咧，都係轉咗做呢個團體票啦。咁好啦，洪偉文，我哋傾下咧就你自己係來自個資訊科技嘅，原本叫做啊，而家新改組之後咧叫做科技創新啦。咁都係由一個個人票轉咗做呢個團體票啦。咁基本上咧就個人嗰方面咧就冇乜機會投票噶啦。咁啊，洪偉文，不如你同我哋講講咧，呢個轉變到底對個業界嚟講咧，其實有啲咩影響嘅咧？其實， 我諗嗱，首先我哋要諗翻起即係功能組別嘅原意係乜嘢？功能組別嘅原意咧，就係希望咧係相關嘅行業啦，或者係專業啦，或者係業界啦，去提出佢哋業界嘅訴求。咁即係你知立法會又好，選委會針對特首選舉又好咧，始終都係唔同嘅利益嘅代表喺度博弈嘅。咁呢個即係爭取資源啊，爭取政府嘅支持啊，全部都係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由呢個個人票轉翻做團體票咧，其實就無可厚非嘅。咁我首先聲明先，我睇完之後咧，我發覺我都唔係任何一個組織嘅法定代表人啊。 有冇票喺度咧？你 我應該係冇嘅。咁但係呢個冇關係嘅。咁即係我覺得就即係最主要係其實佢哋呢一啲嘅，尤其裏面咧加咗好多咧係國家級嘅呢啲科研平台。我諗呢個都好重要。過去我哋其實好多香港人都唔知道有咁多嘅國家級嘅科研平台喺香港嘅。即係香港我哋成日啲人，你知道以前成日都睇小我哋香港話，哎呀，我哋又唔識科研啊，做科技冇前途。 其實實力好強嘅。 其實實力好強嘅。咁因為我哋有好多嘅大學咧，其實喺基礎科研方面好強嘅。同埋生物科技啊，包括一啲新材料啊呢啲都有。咁我因為做呢行，所以有接觸到呢啲人啦。咁但係就好似咁詳細咁 list 出嚟，我都係第一次睇到有咁多個。 我哋其實咧就講翻咧，即係今次個轉變裏邊咧，就有啲即係同個時代嘅發展有啲唔同啦，都要係真係與時並進嘅嚇。因為以前我哋講過咧，其實我哋都有傾過同阿洪偉文啊，以前咧叫資訊科技啊嘛，即係講 IT 啊，講緊光纖啊，講緊嗰啲嚇，即係我哋講緊叫做係第一代啲啦嚇，嗰個科技。咁而家咧去到咧就係真係有創新，即係我哋叫創科啦嚇，就會特別要講科學啊。呢個創新發明啊，等等嗰啲咁，咁係事實上咧，就個界別本身係變咗嘅。咁但係當時都有啲人提出過喎，係咪可唔可以有兩席㗎啦？好似同我問你自己都曾經係嘛、你公開都類似講過，但係而家咧就似乎就唔係啦。現實上咧就將兩樣嘢合為一啦。咁同埋你亦都係將好多嘅個人票咧，嗱我哋睇翻呢個數字咧，喺2020年嘅選民登記冊裏邊咧，香港就12000個咧資訊科技界嘅、當時係。咁而家就重組之後咧，就冇咗呢個人票啦。咁好啦，咁啊對於啲界別方面咧，其實有啲咩影響嘅咧？咁自由風而家係傾緊呢個話題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或者發表我哋意見嘅。咁好啦，咁到依度為止咧，我哋不如請一個嘉賓先好嘛，加入咧同我哋參與呢個討論嘅。咁就係曾經任呢個資訊科技界嘅選委啊，黃浩華嘅。黃浩華你好， 你好。 係啊，我啱啱聽傾開咧，就係譬如用翻做呢個資訊科技界先啦，因為見到咧個資料你顯示你都係做過呢方面嘅選委啦。咁但係而家改組咗之後咧，就基本上用團體票噶啦。咁你又覺得對個界別裏邊有啲咩影響咧？ 我諗咁嘅，其實要將個問題首先就係分開嘅，就係譬如混合票去到團體票啦。咁其實要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團體票本身有變化啦。咁講咗前者先啦，因為頭先講得啱嘅，就係嗰12000人裏面嗰個個人票咧，一下子取消咗咧。其實依個係幾得人驚嘅，因為講緊嘅就係業界有唔同嘅多元聲音，因為講緊不論係公司老闆又好，或者係啲個別員工都好，其實淨係 IT 界已經好多唔同嘅種類嘅，講緊係可能係網絡保安啊。 程式開發啊、大數據啊，甚至係區塊鏈嗰啲唔同嘅工種。其實講緊嘅就係需要好多唔同嘅專業人士，或者係前線員工，或者係甚至係中層嘅管理層一齊去有一個意見嘅發表，或者係一個投票嘅機會，先至可以令到嗰個多元聲音喺個立法會呈現出嚟嘅。咁、所以今次嘅改動，其實我會覺得係會對業界一種傷害嚟嘅。咁問題就係話 ，OK， 你而家要講嘅就係、由創資訊科技變到創新科技。咁講緊嘢就係其實本身資訊科技嘅範疇，頭先講到就係、是、包羅咗好多唔同嘅嘢噶嘛。咁、你再將個框架就由資訊科技跳翻出去嘅，就係、是、創新科技嘅時候，就係、是、講緊其實除咗資訊科技之外，可能有生物科技啊、機械人啊，甚至係或者係一啲我哋叫做。依、這個係 supply chain 嘅，咁樣唔同行業出嚟嘅。咁其實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個行業或者你個涵頭概括係多咗嘅話，點解唔係增加選民或者甚至係議員人數，反而係去有咁嘅趨勢喺度咧？呢、這個第一。 我話，但係依度咧，我想打斷下你先。但係我哋喺呢度講緊咧，即係個科技創新咧，都係一個新興啦，同埋都係真係一個潮流嘅。咁啊，加入咗佢哋入去咧，就其實都係合理嘅，係咪咧？即系而家喺个功能组别里边，我哋都要反映噶嘛，即系反映而家呢个时代进步啊，呢个行业里边嘅进展噶嘛。 嗱，呢个命题就有啲要讲清楚嘅，就系譬如话 ，OK， 如果你加一个反映，譬如话你将个标题变咗嘅，或者将个咸头变咗，呢个系理解嘅，因为其实之前讲紧资讯科技里边，其实概括嘅嘢未必可能会同呢个时代会有个可能要跟上一个时代进步啦，因为讲紧嘢就系而家讲之前可能就系讲 IT。而家講嘅就係有唔同類型嘅科技，依、這個係值得重視嘅同意嘅。但問題就係話，如果你係明同意依個前提嘅話，點解唔係增加個份量同埋比重同埋個多元聲音呢？依、這個就係同你開頭講嘅命題有一個相違，或者係一個唔係一致嘅地方嚟。咁第二就係、是想講翻落去就係、是、而家就講緊混合票取消變嘅團體票問題咧。因為之前我哋理解團體票係講緊有370或者甚至400。多嘅團體，譬如講緊係唔同嘅商會啊、學會啊嗰啲咁認證到嘅公司咧，其實都係可以係包括團體票度噶嘛。但係而家唔係啦，因為而家講緊嘅就係政府出咗嗰、那個列表，就係講緊大概70多間嘅團體或者有限公司咧，只係包括喺嗰個團體票在內嘅啫。咁係咩意思呢？因為之前講緊嘅就係、是、當然可能有好多人着眼點就講緊究竟嗰啲係咪同中國或者政府有關啦？依、這個其一啦。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是、更加重要嘅就係專業自主嘅問題，因為講緊嘅就係、是、之前個團體票係講緊係可以透過商會啊，或者係我哋業界認證嘅，就覺得譬如嗰個係一個軟件開發公司嘅時候，就俾佢入嚟有一個有資格做團體票嘅投票。咁、但係問題而家就係講緊嘅就係政府就會將個角色由依、這個由。業界去主導變咗做政府去完全主導，就係話政府決定咗而家個70多間嘅有限公司或者團體嘅時候，咁件事已經唔同咗嘅，就係因為之前講緊就係業界可以自行判斷個多元聲音，而家就變咗完全係政府主導。咁究竟嗰、那個酌情權啊，或者嗰個係咪合理性，其實點樣去判斷呢？呢、這個其實我諗業界好多人都會質疑嘅，其實。 嗱，依方面咧就即係政府尋日都已經公布嘅時候，亦都講咗咧，即係有一個表列出嚟嘅嚇，即係到底係邊啲係團體咧咁樣。咁啲團體度咧點樣選出嚟，或者佢根據係咩嘅標準嗰個咧？咁政府自己都講咧，其實嗰個諮詢就真係冇乜點特別做功夫嘅。咁洪偉文，不如我哋嘉賓，我哋想睇下洪偉文，不如你講一講咧。其實你睇翻嗰啲表列出嚟嗰啲公司等等嗰啲咧，其實係咪足以完整地反映到？而家呢个界别里边嘅声音或者个利益嘅咧， 首先即系我哋讲系有限公司，其实嗰啲全部都 NGO 嚟嘅，即系我就咁望落去啊，即系以我个理解咧，呢啲全部都系一啲唔系一啲以盈利为目的嘅公司嚟嘅。咁不过喺香港注册，咁佢可能用 limited by guarantee 咁去做啦。咁前边一扎就系、是、公营机构嗰啲唔使讲添啦吓，应科院啊呢扎，有几个嗰啲 applied research centre 呢啲都可以理解。事实上佢哋系我哋。香港做應用研究裏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stakeholder 嚟嘅，後面那些咧我就不係識曬嘅老實，因為我真係資訊科技人嚟嘅啫，咁所以一跨咗去生物科技咧，我就真係我知道有一兩個我認識佢哋啲人，但係好多我都唔係真係好識。咁亦都有一啲咧，其實係一啲譬如電商啊、網商啊，呢個新興嘅。業界的一個生態啦，咁我都覺得合理。咁但係你話係咪能夠全部代表呢、這個？我諗冇人可以 guarantee 呢、因為我哋呢行真係變得好快， 即係你諗下大數據，咁呢幾年開始講，咁但係早幾年就唔講嘅，係、 嗯、 咪？咁早幾年講 cloud， 咁而家就好似應該係一個個個都係噶啦，所以又冇特別去一個咁樣嘅會啦，或者即係呢啲咁嘅東西咧，其實變得好快嘅。咁、 嗯、 我希望兩樣嘢啫，第一就係話。而家有嘅呢一啲嘅會，佢哋都可以盡量去 reach out， 即係佢哋一啲，因為一路有啲邊緣嘅新嘅嘢會出現。 嗯嗯嗯。 咁第二樣嘢咧，就政府一段時間都係要 review 嘅、 嗯， 即係呢個行業實在變得太快。 嗯、 就今天係呢一紮，咁佢政府應該有佢嘅原因啦。我都冇參與，所以我唔知道係點定噶啦。 嗯嗯。 咁其中一個就是三年啦，係咪？ 嗯 咁三年咁亦都有個問題嘅，即係三年嘅問題就係、是、如果嗰樣嘢真係好新嘅，咁、嗯、你咪個會又未必有三年啦，係、嗯、咪？ 追唔上啊！ 追唔上。咁但係所以我就 from time to time 咧，其實政府都需要去 review 我覺得，因為呢一行實在同傳統嘅專業，我哋都係專業嚟嘅，但我哋專業變得好快嘅，即係你唔同會計咧，幾廿年都係 debit credit 嘅，啊即係冇 no offence 啊，但係即係法律咧相對嚟講變得都冇咁多嘅，但係我哋嗰行咧。實際上是變得很犀利，就算你網絡保安、嗯、十年前的網絡保安和現在網絡保安是完全兩個概念來的、 嗯 啊、所以這些東西我們覺得是一定要與時並進、 嗯、我們回到黃浩華那裡，黃浩華、嗯、是你好， 是 你那裡、啊、我們剛才說，按照剛才說，其實如果這個界別得回一席的話，其實都真的是、混合了很多不同的工種，我們甚至說是範圍，是不是？即是你們大家之間到時候即是怎樣投票法呢？譬如說你得一個代表，那個代表應該代表譬如、之前的資訊科技、啊、因為多些代表的創科、啊、因為是剛才也有說到新興的電商都包圍在這裡嘛。那你作為譬如以往的選委呢，其實現在新這個改動之後呢，雖然選民是少了，但其實那個代表的行業是闊了的，以後應該是怎樣操作才可以反映到真正的業界的個聲音呢？ 所以其實是很難平衡的，因為講緊嘅就是你以前只是資訊科技界已經講緊要有萬三的，即係混合票裏面已經講要萬三票去投票。咁、 嗯、 但問題就是話你而家變到得翻70多票的時候，咁講緊嘅就是個範圍是大了，因為其實創新科技界頭先講咗有不同的範圍啦。咁而家問題就是話範圍大了，反而就係個人數係少咗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平衡業界裏面，即係。唔同業界裏面嘅利益啊，或者係一啲甚至係好緊要嘅命題，或者係一啲我哋叫 topic 嘅，譬如講緊資訊科技界，可能之前就會講可能比較多啲係無線電啊、通訊啊、香港電台啊，甚至一啲私隱條例嗰啲問題方面嘅嘢。咁、 嗯、 但係你問我而家就會講嘅就係，譬如話會唔會係生物科技，譬如係啲基因工程啊，又或者係一啲物流啊，又或者甚至係一啲一啲其他係跳出資訊科技以外嘅行業，佢、哋都要包含埋咧。坦白講，這個其實係好難，因為老實講，其實資訊科技本身係一個行業嚟㗎啦。 嗯， 你就係資訊科技要識唔同範疇嘅時候，其實一個人已經係好難嘅、你講緊嘅就係你要理解埋資訊科技以外嘅嘢，其實係更加之難嘅。咁所以你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要將依、這個涵頭包含咁多嘅時候，其實實際上究竟選出嚟咩人，又或者嗰個人係咪真係可以完全反映到所有創新科技嘅聲音咁？其實依個係好難嘅。 嗯，我甚至可以咁想問咧，黃浩華，譬如話，其實可能譬如話你係做開，譬如舉個例，資訊科技，你甚至可能對於譬如同一個界別裏邊咧，創科同頭先你所講咧，譬如生物科學，可能完全唔識嘅，可以係咪咧？ 其實有機會嘅，講緊就係話，譬如可能做大數據嘅人，未必真係完全理解依、這個網絡保安嘅嘢。當然佢會有一定嘅基本知識啦。 嗯。 但你話要好專啊，或者係好講，其實未必會嘅。咁同樣道理就係、是，可能做網絡保安嘅人，又未必完全緊係做區塊鏈嘅範疇嘅嘢嘅。咁、當然你話仲可能有唔同嘅人才，可能會比較專某啲唔多方嘅範疇啦。但係要一個人同時去理解曬資訊科技所有嘢，然之後要再跳出資訊科技嘅框架，再去理解不同科技的范畴，这样其实是很难的，讲真。 嗯，是。好，那麻烦你先，黄浩华。啱同我哋傾咧，就係曾經都擔任過資訊科技界選委嘅黃浩華嘅。咁好啦，咁啊，洪偉文，不如你繼續接力落去，即係講講呢個 我其實 混合埋一齊 嘅，即係好難揾到一個人。即係譬如我而家我做咗34年 IT。咁但係網絡保安我都係知道原則嘅啫，具體操作我唔會識。係 啦，真係好陌生。 咁啊，最新嘅嗰啲人工智能我又唔會識啦，大數據我識少少嚇，因為有少少接觸，即係係一定係咁嘅。同埋但係我又咁睇嘅，我代表本身咧冇可能識曬，就算其他行業或者其他專業都係咁樣。即係譬如你律師嘅，你專做 呢個刑事嘅，可能你都唔會好熟，譬如家事啊、遺產啊嗰啲咁嘅東西嘅。咁、所以其實每一個如果譬如立法會嚟講咧，佢應該有一個廣泛嘅一個諮詢委員會，或者即係佢自己嘅一啲唔係諮詢委員會咧，即、係一啲 advisor 啦，啲顧問咧係可以 cover 到咁多樣地方嘅。咁、當然有一啲嘢係 generic 嘅，譬如話政府對於科技創新嘅支持。或者我哋对人才的支持，这些呢就相对来讲我觉得是比较 generic 的。但是去到专业范畴呢，我相信就任何其实都需要一些去行内自己的一些的顾问呢去帮他解决。同埋我想仲讲多一个 point， 即是以前用个人票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呢，就其实 exactly 就是说因为不同的专业呢他的要求 qualification 是不同的。所以最后出来呢就同樣是選民，即係譬如登記做選民，你喺透過唔同嘅專業團體所登記嘅要求咧，可以相差好遠嘅。譬如有啲譬如網絡保安做個例子，佢係要佢 qualify 之後再有唔知四年經驗咁樣嘅。咁但係佢 qualify 本身咧，其實都需要經驗嘅。佢即係佢本身考嗰個試咧，佢唔係話你一大學畢業就可以去考就可以攞到嗰個牌嘅。咁所以係嚟講無啦啦，佢就會可能要七年或者八年佢先攞到一個，其他人咧四年做到噶啦。咁唔同會咧，從來都係 冇一個統一標準， 好多拗叫嘅。即係以前我自己喺行內，即係我都參與過呢啲，我做過其中一個會嘅會長咧。咁啊，經常成日覺得自己俾人歧視嘅。點解人哋同一個人，佢用 A 會咧，佢就可以做到選民；佢用我個會咧就唔得啦，要等多兩年咁。即係呢啲咁樣嘅東西咧，咁今次反而用咗團體咧，就冇咗呢個問題。 特首喺一個記者會度亦都曾經回應過一個問題嘅。佢話咧就係以資訊科技界為例咧，佢咧依個係一個行業，即係不是一個專業啊。咁嘅講法，你覺得係咪？是不是正確的理解這個行業的特點呢？ 我覺得資訊科技是一個行業，但同時都是一個專業。只不過這個專業是一個比較闊的專業，它下面有很多可能你叫子專業咁先算啦。咁專業同專業之間咧，其實有幾大嘅唔同。 因為佢認為你哋好似冇個學個會啊嘛，譬如你啱講專業咁樣咯。 係佢冇一個持牌執業，係佢冇一個持牌執業。咁曾經傾過嘅，但係就實在太難啦。咁即係其實業內一路都有聲音嘅，話可唔可以咁樣做？咁但係試過幾次都唔係好成功。即係當你排斥咗某啲人嘅時候咧，嗰啲人又會反抗噶嘛。咁佢又唔係唔專業啊嘛。咁你侵曬咁多個咧，又發覺好難協調到個標準。即係我自己有親身參與過，咁而家可能啲人就好憎我呢件事，但係即係問題就係確實係唔容易嘅，要平衡各 方。不過你呢個界別裏面頭先我哋傾啦，你對而家政府開列嗰啲團體，其實都未必一定完全知道曬佢係咩 嘅。即使以我呢個咁老嘅資訊科技從業員咧，我都唔會識曬。咁同埋有啲係好明顯係好新嘅會嚟，相對嚟講，因為睇到個名你就知道係啲新嘅嘢嚟。 係好啊，咁我哋要暫時要傾到先啦，先聽下新聞咧，翻嚟繼續自由風會同你傾其他嘅話題嘅。 兒童擔憂行為有否符合國際法同國際標準？佢話日本喺同國利益攸關嘅國家及國際原子能機構充分協商並達成一致之前，不得擅自啟動排海，重申中方保留進一步作出反應的權利。趙樂堅又話：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太平洋亦不是日本的下水道，日本處理核廢水不應讓全世界埋單。對於日本個別官員指這些水飲了都沒事，趙樂堅請對方飲了再講。天氣概況，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正覆蓋廣東東部地區。在下午四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雅蒲島的西南大約130公里，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慢慢移動，大致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並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氣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明日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多雲同有幾陣雨，星期五稍後雨勢較為頻密，下周初天色好轉，日間乾燥。而家嘅氣温24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嗰度啦，分别有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噶。咁暂时就唔系好挤塞嘅啫，不过经过啦，请你特别小心啦。重复一次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啦，有坏车同埋有交通意外，经过嘅朋友啦，请特别小心留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一道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都是有些多车的，龙尾排到近游丽村。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彩虹交汇处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美田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是研究规管投白票。民建联周浩鼎， 投票本来是你个人的选择，如果你说有人发动操纵一个大型投白票的一个 campaign， 这个就有问题在里面。 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 这个是一个选举的基本自由，投白票都不会冲击个制度，它会反映了市民的一种声音。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风回来，我们谈论关于新的选举制度安排，刚刚谈论关于功能组别的部分。功能组别里面就同埋这个选委会都选委会和立法会关于功能组别的部分都做了很多的改动。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很多由个人票转了做团体票。我们刚才谈论的就是关于个资讯科技界，其实其他很多的界别都是做这样的功夫。刚才谈论的话都有一个观点，就是是不是应该增加一个议席呢？洪慧问你，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跟政府这个反映过的呢？即等于金融界，我举个例子先，都有两个界别的嘛，是不是？一个就是金融服务界，另一个就是代表是银行啊，这些可能是外资机构那些。那科技界当时你有没有一个诉求，或者跟政府？ 我自己有的，我自己有 公开谈过 一个即建议书里面有提过的。咁我又觉得两样嘢，咁可唔可以加一个？你当时我讲主要系加一个科技创新，咁出咗嚟就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咁睇咧，即系如果一定要拣嘅，咁 我都會揀科技創新嘅，佢咪包括咗嘛。 嗯 咁、即係如果兩個要揀一個，咁但係當然啦，你為咗兩個咁揀，我更加支持啦。 咁另外咧，即、就、係、是、我哋講翻跟今次嘅安排咧，其實投白票咧，亦都係今次裏面其中一個即係好重點嘅話題啦。咁就政府咧就尋日咧就建議咗啦，咁喺呢個選舉條例裏邊咧，要加入一個新嘅罪行嘅。咁咧就係話咧係故意妨礙或者阻止他人投票咧，就屬於干犯呢個舞弊行為啦。咁喺選舉期間就公開活動煽惑他人投票、投白票或者廢票咧，就係屬於一個干犯非法行為咧，最高可以囚3年嘅。咁呢件事裏邊咧，就而家都叫政府即係終於都有個決定啦。咁當時大家咧就話咧就喂投白票係咪唔得先咁？咁但係而家咧就有一個比較即係準確啲啊，即係或者係即係政府方面想從嘗試去講嘅咧，就話係如果你係一個公開活動去煽惑他人啊，即係做呢個動作嘅話咧，就可能係會觸犯呢個法例。咁到底咁样嘅定咗之后咧，系咪会比较清楚啲咧，同埋明确啲咧？有好多人都系关心咧，就喂咁，如果就投票，我真系纯粹想投个白票或者废票，咁点解要咁做咧？即系好多人觉得系一种抗议啊，即系都几多姿态啦咁。咁啊，但系修订咗之后，你觉得会唔会系清楚咗啲啦？洪伟文，不如你同我讲下。 清楚咗啲嘅，因为之前其实都有唔同嘅人提出呢方面嘅意见啦，我都听过。咁而家政府咁嘅建議就好清晰，就係話你自己投咩票呢就係你嘅事，就唔犯法嘅。你投咩票都得，但係去煽惑，仲要係公開嘅，公開嘅情況下去煽惑，去不投票或者投無效票呢，呢、這個呢就係犯法嘅。咁咁當然到實際去執行嘅時候點樣去定義，佢當然佢有定義咗公開活動嘅，咁但係佢公開活動佢講嗰番說話，佢直接同你講喂你投廢票啦咁樣，定系佢用啲其他暗示啊，各方面，咁呢啲我就覺得唔係咁容易嘅。咁、到時可能要舉證啊，同埋法庭要作出一啲嘅判斷咯。 咁要公開活動咧，就都有啲定義嘅。咁除咗向公眾講話啦、書寫啦，或者分發呢個任何嘅材料之外咧，亦都可以由公眾觀察到嘅一啲行徑啊。咁例如咩動作啊、姿勢啊、手勢咁，即係都規定得好具體嘅。其實都嚇，咁穿戴或者展示一啲衣服、標誌、旗幟等等嘅。咁呢啲咧就係一個公開啦，即係嘅活動，即係話咧唔可以用一個咁樣嘅公開活動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廢票，咁好啦，咁呢方面咧始終都係要由立法去規管啊。咁但係到咗立法裏邊咧，係咪可以真係做得到呢樣嘢咧？或者執行嘅時候咧，各方面嘅細節咧有冇一啲即係要注意嘅地方咧？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同我哋參與討論咧，或者同自由風傾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到呢個時間裏邊咧，我請到一位法律界嘅代表咧，就係大律師同埋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嚟同我哋傾下關於個政府咧立例咧係禁止啊煽惑他人投白票嘅。梁美芬你好。 系你好，你好，系 你 好。啱啱听就倾咗啦，咁政府咧就即系落咗一个咁，即系做想做一个咁嘅规定啦，同埋亦都系初步咧就提出咗个方案啦。咁你觉得而家呢个规定清唔清楚咧？同埋即系有冇啲咩特别嘅，即系执行嘅时候容唔容易执行到咧？ 我谂咧要分开两个层面去讲啦。我喺委员会其实都有表达过一啲即系类似嘅意见噶啦。咁咧第一咧就系、即系我哋咧要系话。一規管嘅咧，佢系規管嗰個操控嗰啲人，但就唔系咧入去票站投白票嘅選民，你一定要分開兩個層面啦，因為咧一個人佢入咗去票站，佢投咩票咧，咁就係自己嘅自由噶，咁亦都係因我哋亦都係不記名投票嘅，咁所以咧即係所謂白票啊、廢票啊咁樣咧，就即係佢而家呢個規定咧，就唔係規管一個個人。佢投票嗰個選擇嘅，佢主要呢我哋亦都係認為呢就係話佢主要集中嗰個呢就係操控啊。操控呢即係話呢如果嗰啲人佢係有心要破壞或者呢係干擾個選舉，咁呢種行為或者方式應該係千奇百怪㗎啦，我諗我就列唔到出嚟嘅。其實呢就係、是、最後應該係由法庭佢去睇嗰個人佢嘅言行舉止或者佢要打算要做嘅嘢嗰個證據符唔符合去到喺刑事啦，因為佢而家呢個係一個都係逢係選舉及舞弊條例呢佢都係刑事嘅。咁呢就係、那個即係佢要告得入呢 都是要百分百毫无疑点的。 嗯， 咁咧，所以咧呢一个咧，我相信最后佢我认为啦，呢一啲咁嘅情况通常都千奇百怪嘅。 嗯， 咁咧就最后都系即系由法庭咧，佢根据咧一般即系判刑事嗰个要求，佢会系去取证啦。那个人的主观啦、客观行为啦，同埋呢佢系唔系达至呢个干扰同埋操控成个选举、干扰这个嘅结果啦。如果讲现时嘅法例呢，佢其实现时嘅法例呢，因为香港嗰啲选举条例的确系好严嘅。即系你呢有任何嘅嘢系令到人哋会去投票或者不投票呢，都是有机会是违反了现在那个选举及舞弊条例的。我其实都曾经指出过呢，即是有时有些行为要分开究竟是行政啊定是刑事的。咁但是这一次应该是没有处理到的啦，我们都帮过很多不同的个案啦。咁但是呢就是那个情况，他这次都解释呢，就是说现时来讲呢就是要存在一个欺骗性的。即系可能甚至系叫 misrepresentation 啦，即系你有时系故意啊抹黑啊，好有不真实嘅资料啊咁啦。佢而家呢个咧就唔需要有欺骗性嘅。即系话咧，佢要证明佢嗰个主观咧，最主要就系佢有冇呢一种操控啊，或者干扰成场选举嘅呢一种嘅目，即系呢个嘅故意啊。咁呢个咧系法律上咧，都有呢啲原则嘅案例嘅。 梁伟芬，我想问一下咧，譬如话讲公开煽惑啦，咁但系譬如话我举个例啦，即系呢啲都系正如你讲咧，啲例子都系好多嘅。但系其中一个咧，比如话我都系公开，我只系讲我觉得今次个选举好有问题，或者我哋觉得咧咁唔公道，我哋咧就用投白票去抗议。咁佢冇特别组织嘅，但系佢系真系公开咁讲咗嘅，亦都冇去到咧我哋话咧展示任何嘅标志啊、旗帜，即系佢纯粹系一个表达意见咁样嘅啫。咁会唔会喺而家呢个规定下边都已经踩咗呢条线嘅？ 我真系答唔到你，我只系话咧，我都一路系话，即系我亦都系有反映到呢个意见。 系系。 一个人佢系有权去投支持、反对，或者系投白票，或者佢系因为唔同嘅原因啦，嗰张票最后系废票，系嘛？剔多咗又有，即系唔知道咩原因嘅。总之就系计唔到啦。咁我哋每一届去点票嘅时候，都系牛咁眼就望住呢啲情况啦。咁你刚才讲个情况，我相信是有程度的分别的。我自己呢就不倾向在法例上呢是举那么多例子的。我们都会即是希望啦，即是他可以在原则那方面呢是能够有更清晰。因为你讲很多的例子呢其实个例子本身到最后呢都会是即是去到法庭那里去审的。是真的。所以呢我自己就唔想即係就住一啲例子去讲，费以免有人即係佢以为係咁样做又得或者唔得，呢个即係喺呢个阶段呢我就唔会讲到咁细啦。 係啊，梁美芬，但係点解提醒咁提呢，就因为意思呢就好多人就觉得呢，譬如我一种係当表达意见咁样叫人哋 我 抗议咁样。咁同佢真係。 冇 错啦， 佢冇叫其他， 但佢冇做任何嘢噶啦，佢冇再行动，冇再组织，冇再展示任何嘢吓。咁、那个界线喺边度啊？ 表达自己嘅意见 系啦。 嗱，咁我觉得呢个咧，我哋都可以系喺委员会再问清楚嘅。即系我觉得咧，其实大家喺呢一方面，我认为喺法庭嗰度咧，呢一方面系有经验嘅。 系 因为呢一方面系应该有经验，即系佢系一个纯粹表达。定是他要发动他要搞到很多人故意这样做、可能是两样不同的表达方式。 因为有些人会担心的嘛，因为变成一种是表达自由。 我理解。 同一个是刑事罪刑事罪行，这个 是 相差远的嘛。 即是我跟朋友去表达。 是啦是啦。 定是我是 有動機、有行動 concerted effort 去做呢樣嘢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自己都認為咧，喺普通法睇呢啲嘅問題咧，佢都係好嚴肅嘅。咁、但係不妨即係我哋都會去即係或者希望政府佢再講清楚啲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你話列舉咁多嘅例子咧，其實一定係列唔曬嘅。基本上應該就係嗰個原則，你自己有冇個故意我要發動曬啲人，其實就要破壞呢個選舉。嗱、因為呢一個咧就係、嗰個即係所謂嘅即係唔可以容許嘅行為啦。但係你話我淨係表達。我喺表達，我喺個 room 裏面表達，或者點樣咁有啲，即係其實呢啲咁嘅情況咧，就係、喺我哋討論其他嘅所謂國旗啊、國徽啊、言論自由啊， 雖然都傾過啦，呢啲都係 係啦，都係一樣啦。你喺私人嘅場合咁你講，咁你表達你自己將會咁做，同你係真係會去到行出街去踩嗰隻旗，咁又係唔同嘅咯。你明唔明啊？ 係我哋而家傾， 我覺得呢個可以係咁樣，我覺得都尺度係有分別嘅。 系啊，我哋而家倾紧咧，关于政府咧建议修例咧禁止煽惑他人投白票嘅，咁啊，大家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噶，同自由风倾下。咁而家同佢倾紧嘅咧就系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嘅，梁美芬嗱，我再跟进一个问题啦。咁有啲人讲咧就是、政府立咗呢个例咧，就话希望咧系即系禁止啲人投白或者煽惑他人投白票啦，但系亦都有一个解读咧，就系会觉得系好似系惊好多人即系会抵制嘅。或者咧係即係令到個投票率咧就好低，或者咧好冷清咁樣嘅。呢方面你認唔認為呢個咁嘅講法係即係政府其中一個考慮，或者其實係擔心嗰樣嘢而要立一個咁嘅例咧？ 我代表唔到政府去講。我諗咧有一樣嘢咧，就係、因為以往咧，尤其是喺2019年咧，確實就出現咗一啲情況，就係、真係會譬如有呢啲干擾啲人咧去投票嘅情況，我哋自己去選舉事務處投訴嘅亦都唔少，譬如佢有啲咧就攞走咗屋企老人家嘅一啲身份證啦，又有啦，有啲咧就嚇啲老人家話，如果你去投票，我就唔理你啦，咁樣即係呢一類啦，呢啲係比較 common 嘅，咁其實都係我認為唔應該嘅。咁、我諗以往呢就係冇處理到啦，咁大家都係各自各去投訴，話我認識得啲朋友佢家庭出現呢個問題，又或者有啲係用不同嘅方式去令到啲人令到佢哋認為佢哋佢哋可能會投佢哋最佳嘅，咁好多呢啲咁嘅行為出現咗。咁所以我估計呢，佢哋就係因為而家佢就睇到啲咁嘅情況，咁佢就特別去處理呢件事啦。我自己呢都認為呢，呢、這個呢我哋處理嘅時候呢就一定係要跟返嗰個法律嘅原則，唔係跟嗰個政治嘅判斷，而喺法律上咧，佢係要符合操控或者干擾嗰場選舉，咁我覺得呢一個咧， 執行呢、這個係嘛，即係個舉證或者個舉證嘅門檻。 係啦，舉證上咧係要構成係操控或者係干，即係有故意去操控或者干擾呢場選舉，而唔係嗰個個人佢自己去選擇。去投乜嘢？咁我亦都睇到佢應該都係咁嘅意思嘅。佢都係主要係講咧，就係操控同埋干擾嗰個選舉。咁呢樣嘢係唔得嘅。咁你知道而家啲人係好叻嘅，的確。咁所以咧，掌握證據嘅當然就係執法部門啦。最後決定嘅就係法庭咯。 係啊，梁美芬嗱，我睇翻尋日即係政府都公布咗好多資料啦，關於今次嘅新嘅選舉制度安排啊咁。咁嗱，其中一個特點咧，頭先你講啦，就係話好多係個人票轉咗個團體票啦。咁啊，轉咗個制度之後咧，亦都就有啲人即係做過一個統計咧，就好多時咧即係變咗好多人嘅身份嘅關係咧，就係佢其實係一個人可以攞好多票嘅。咁甚至有啲計到咧，就可能係有四票、五票，甚至咧就可能即係總之係，因為以往我哋講咧最多都係三票啦，即係基本上啦，你係直選、功能組別，可能再加多一個其他嘅代表啊咁。你哋喺個審議或者你尋日睇嘅初步咧，你覺得呢個會唔會係其實一個都有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都唔係好公平，因為有部分人咧，因為佢嘅身份。或者可能佢嘅位置系令到佢可以即系好多票嘅，即系一人多票，真系。初步你观察呢个现象普唔普遍啊？或者系 嗱， 有重疊的情況就肯定有的了，你譬如你都數得出的了，是不是？ 是啊， 立法會議員啦，人大政協啦， 是啊，商會啊， 是啦，就算我自己的基本法委員會啦，是不是？ 嗯， 但是這個情況呢，其實我如果理解沒錯，我們其實是要選擇的。 嗯嗯， 即是我 是有這幾個地方都可以去選。 嗯， 但是我最後呢應該譬如我自己咁咧，我相信就會係落喺法律界啦，因為佢係話嗰度我哋係當然嘅，咁我哋就唔會話再投另外一個噶啦。 嗯， 即係所以咧，佢指嘅譬如第二票就係我哋直選，我哋都有一票啦。 嗯， 咁點解有啲人可以去話多過呢個兩票啦？嚇， 嗯， 但係佢係代表佢個會去投啫，唔係佢自己。 嗯， 嚇，佢投所謂投咧，都極有可能咧係佢只係喺嗰個互選嘅情況底下。譬如佢係要差額噶嘛， 嗯， 你知而家有好多會噶嘛，嗰啲會其實佢只係代表個會去投，有即係有人去喺，譬如而家剩翻15席啦， 嗯， 咁你15席嘅選民團體，佢唔係話佢哋去一定做選委，有啲人去參與噶嘛，參與咗之後呢啲人只係有資格去投， 嗯， 嗰啲參與嘅人嘅啫， 嗯， 咁樣，咁佢唔係代表自己，佢代表佢個會，佢有足。夠嗰個會嘅授權嘅， 嗯， 嚇，咁所以個情況咧，我所理解嘅應該係咁嘅情況， 係， 就唔係佢可以到處都投曬咁多咁樣咯。 呢個係咪即係你哋喺政府你理解咗係真係會咁嘅操作咧？即係你頭先講，譬如喺政協之外咧，就唔可以，直頭係唔可以再去其他嘅組別去投噶啦，係咪咁嘅？ 我嘅理解佢哋要揀一個組別啊嘛， 嚇， 咁咧就佢喺嗰個組別本身已經有啦。有啲咧就譬如话佢又系律师，咁佢可以拣法律噶， 嗯， 系嘛？咁所以咧应该系咁样样，我所理解，唯一咧就系佢嗰啲会，嗰啲会咧佢唔系佢个人嘅，佢系 代表个会， 个会充分嘅授权， 嗯， 去投投咩咧？投系嗰个会咧，佢自己其实都系选民嚟嘅啫，佢投系投嗰个组别，咁所以咧系比较复杂嘅。我都要慢慢睇，我都睇咗成日啦，未睇晒，所以咧我唔敢话代表咧系乜嘢，但系而家咧基本上到而家为止，我嘅理解咧，因为我哋都有一啲人系咁嘅情况咧，我嘅理解系咁，就唔系话你可以到处都乜嘢，而过往咧就系、就算千二人嘅时候咧，你都会注意到咧，佢系唔足千二人嘅，就系、是、因为有啲人佢有两个身份， 系即系投咗之后少咗票，少咗票， 佢就少咗，系啊，肯定嘅，以往都一样嘅，以往都一样嘅，因为有啲人佢系有一个专业嘅，佢就可以拣嘅。譬如我哋以前系区议员，咁你又可以拣，因为你拣咗区议员，你就唔可以去法律界嗰度投噶啦。吓、咁所以咧就一定会少噶啦。你一睇到有重叠噶嘛，佢一定系唔会最后有千五人噶啦。但系以往都系咁嘅。 系好， 佢以往都系少咗一批嘅。系 好，明白。唔该晒你啊，梁美芬。 Okay, 好， 唔该晒， 唔该，好。 系啱同我倾嘅咧，就立法会议员和大律师梁美芬咁啊，倾紧嘅就政府建议修例咧，禁止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废票嘅。咁啊，关于投票嗰个身份咧，即系或者人多票咧，咁啊，洪伟文你都应该好多票嘅。系点样点嘅？ 其实我 同阿 Priscilla 讲得好啱嘅，即系其实一个人系两票嘅。 嗯。 咁但系咧，你 即系清楚嘅， 清楚嘅系第三票咧，就系你代表某一个团体，个团体授权你代表。其实你嗰个系个团体嘅意愿，唔系你个人嘅意愿。咁唔同嘅团体有唔同方式啦，有啲就话我揾你去选，有啲系直头会定埋我要选边个。 嗯。 你就去投嗰票嘅啫。 嗯。 咁都唔同嘅。 嗯，但系你嘅身份，譬如你而家系譬如人大政协嗰组别啦，亦都系资讯科技界啦，咁你系要喺呢两个里边中间拣一个，系咪咁嘅意思？ 我相信系啦，因为我上一届就未系人大，所以我唔知啦，即系我冇经历过。不过我相信都系嘅。你揀咗人大，你就唔可以再揀埋資訊科技界噶啦。 嗯，好啊，咁我哋傾嘅話題都差唔多啦。 因為以前都有嘅，以前都有啲人，譬如佢同時係商界，但係佢係校董，所以佢又可以投教育界。咁但係佢都要揀一個嘅。 系 佢拣咗教育界就唔可以走翻转头去， 即系基本上即系维持住一人两票啦，即系 系啦，其他啲系团体代表。 好啊，咁啊系啊，咁我哋倾咧，关于个政府修例咧，即系要禁止煽惑他人投白票咧，咁呢个话题都差唔多啦。咁啊，跟住翻嚟咧，我就会倾下关于个疫苗气泡嘅。咁疫苗气泡咧，大家就都或者有留意到咧，就特首出嚟开记者会咧，就系话而家新嘅防疫政策咧，基本上希望用一疫苗气泡咧，就系鼓励多啲人系打针啊。咁但系咧，就如果唔打针嘅话咧，可能系会影响到你去食饭啊、朋友一齐聚会啊，甚至系工作添噶，咁有啲老板就话咧，如果你唔打针，可能真系会唔会影响到你份工咧？咁我一阵会倾呢个话题，咁自由风而家先听下新闻咧，翻嚟会再继续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立法会首读同意读有关修改本港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政府同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都期望草案五月底前三读通过。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话，现有选举制度存在漏洞，反中乱港势力瘫痪议会运作，不惜滥炒策划夺取立法会主导权，甚至意图夺取政权，中央出手完善特区选举制度，有理有据，让特区可以重回正轨。修改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列明，任何人在選舉期間借公開活動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廢票，即屬干犯非法行為。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法例主要針對破壞選舉的行為，相信在公共交通工具之下談論投票意向應該不會受影響。大律師黃宇日說，不難理解什麼是公開活動，但婚宴等私人場合和網絡會有較大爭拗。他認為網上屬於灰色地帶，轉發信息寫和轉發的人都有機會觸犯法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如果旅行社帶團員工能夠接種疫苗或者檢測，配合安心出行程式，希望能夠在防疫的大前提下，短期內俾市民參加本地遊。旅遊業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話：，據佢了解，有關前線員工可以選擇接種疫苗或者檢測，如果打針就要在打兩針14日後才可以出團，如果選擇檢測，每次出團都要持有72小時內的陰性證明。中橫遊常務董事袁振宁话：新规定下所需检测次数可能变相较密，希望当局可以豁免有关费用。他又话：较多前线员工选择检测，对打针持观望态度，关注若果日后通关恢复同外地往来时，不同地方接纳的疫苗牌子可能不同。美国明尼苏达州连续三晚有示威者因为一名非裔男子日前被警员开枪击中后死亡的事件和警方爆发冲突，涉事女警和一名主管请辞，已经离开所属的布鲁克林中心市警队，但示威活动未见平息。在当地星期二晚，示威者向警察总部投掷水中和其他物品，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雲燃彈和橡膠子彈驅散他們，據報超過60人被捕。事發當地過去的星期日下午，20歲男子賴特涉嫌違反交通規例被警員截停，警員發現賴特正被通緝，嘗試拘捕他時開槍擊中他。警方其後指警員原本打算使用電槍，但錯誤拔出手槍。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星期五稍后雨势较为频繁。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嘅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的坏车和意外事故分别都已经清理好，车龙的大消散。现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只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隔田村因为有坏车阻路慢线受阻，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去狮隧的沙田出口，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上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大围回旋处。狮隧去沙田方向现在要实施近封措施，那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隔田村慢线因为有坏车，现在龙尾分别去到狮隧的沙田出口和红梅谷路近大围回旋处。狮隧去沙田要实施近封措施的，现在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天物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同你正面看世界。 运动同呢个精神健康嘅关系，其实整体上咧好处系好多嘅。 运动可以减少抑郁症嗰个发生嘅，但系你要花精神落去建立运动呢个习惯，你要持之以恒。 逢星期日下昼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翻嚟咧，洪慧文，我哋想傾下關於個疫苗氣泡啊，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少少啦。咁啊，做個開場白之外咧，就政府嗰度咧就即係做嗰個新嘅規定，因為鼓勵啲人打針啦嚇。咁咧就希望其實係想做一啲誘因嘅估計啊，即係話咧你打之後咧就可能食飯嘅人數可以多咗啦，咁啊個食肆都可以延長呢個時間啦咁樣。咁但係亦都引起咗另一個話題咧，就係到底會唔會有啲人係即係被歧視嘅咧？所謂嚇咁啊，如果僱員譬如拒絕接種嘅疫苗被解雇，或者市民要打针之后才能够进入食肆的特定区域，到底会不会是构成一个歧视呢？平机会就对这方面可能都要给些解答，即是给市民，因为今天已经开始很多人都讲了，即是譬如说尤其是在食肆里面，有些员工可能真的如果是收到这样的老板的要求，而后他真的不打针，或者他不是真的抗拒，他可能真的身体健康，或者自己对自己的身体有忧虑，那又怎么办呢？这样洪慧文，不如你我们大家谈一下先好吗？即是你会对这个这样的規定咧，即係政府呢個所謂即係我哋叫做疫苗氣泡。 其實咧，如果你記得 嘅政策係點行咧？ 早期嘅時候，其實我都建議過呢樣嘢嘅。我嗰陣時話咧，你要有誘因俾人去打疫苗嘅。咁誘因就包括咗，譬如話可以限聚去放鬆啊，進入某一啲處所啊，同埋過境嘅。即係呢啲，我覺得係誘因，因為我哋要公共健康、公共衞生嘅要求咧，其實我假設我哋相信科學嘅話咧，咁疫苗係而家唯一嘅方法嚟嘅，即係去即係比較全面去減低或者係停止個疫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用誘因咧，我覺得係冇問題嘅。甚至乎我覺得係可以再大刀闊斧啲添嘅。咁亦都一路我你見我一路建議就係個疫苗通行證啦，即係話而家去內地14日。 即係好痛苦嘅，即係我認識好多嘅商界嘅人士咧，而家一系就上咗去唔翻落嚟，一系咧就真係唔知點算咁樣嘅。咁我覺得有因冇問題。咁但係你話能會唔會係構成歧視？我覺得有幾重幾樣嘢嘅，即係如果佢真係醫學原因，OK， 佢有長期病患啊、敏感啊，種樣種原因係認為不適宜去打疫苗嘅，咁我覺得應該豁免嘅。咁我知道咧，即係嗰啲就算嗰啲老闆咧，其實都睇緊呢樣嘢嘅，就話等政府公布。有政府公布可以豁免，咪豁免咯，咁样，即系佢哋都唔系想叫啲员工唔翻工噶嘛，但系佢哋嘅问题，佢哋真系大家要知道咧，因为我自己有好多朋友做飲食界啦，咁即系真系对佢哋好大影响嘅，尤其啲中式酒楼，你摆酒咁你点算咧？而家四人一台，系嘛，即系大家都明白嘅呢、這个，咁如果佢间公司即系佢间酒楼个主业系做饮宴，佢而家未执咧，其实我觉得已经好有良心噶啦，咁、所以呢啲我哋不能够苛责佢哋嘅，咁但系如果系话即系我一路都觉得其实政府可以再主动少少嘅，即系譬如甚至乎强制所有人冇一个医学原因就必须要打疫苗。即系我知道你有啲狠咗少少啦，咁但系呢个都系一个可能好有效嘅方法。咁另一个咧就系头先讲啦，加大嘅诱因，过境啦，某啲处所啦，譬如而家譬如酒吧系咪仲未开得噶嘛？而家咁系咪会有咗打疫苗就可以开咧？咁样咁当然我要明白咧，打咗疫苗唔系百分百唔会惹到呢个病毒嘅。我哋都知道咧，医学上佢最多好多时系一啲叫做重症免疫，即系话你唔会变好重。你变得好似感冒咁嘅样，即系唔会有事，唔会死亡咁。咁所以呢、這个系都，但系呢个都重要嘅。即系我谂要中间要配合，譬如话系咪要去测试有冇抗体啊？咁但系嗰样嘢又系好难嘅。我知道，我问过啲医生嘅，有冇抗体就好易测嘅。但系你有冇足够抗体咧，系因人而异嘅。即系同样一个数量嘅抗体对你系足够，对我未必系足够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咧，你好難有個科學標準，就話乜嘢先叫足夠抗體？ 提出有個誘因，就希望啲人去打針咧，就都合理嘅。不過但係問題，因為誘因如果去到一個即係譬如真係影響咗啲人，譬如係翻工啊，或者甚至係會唔會真係構成一個所謂歧視咧？咁呢個咧就係而家大家嘅關注嘅一個焦點啦。咁我講到關於歧視咧，咁你就當然要諗起平機會啦。咁呢個時間裏邊咧，就請到咧平機會嘅主席朱敏健咧，同我哋傾下關於個話題嘅。朱敏健你好， 係 朱 生。 系啊，我哋啱就倾紧咧，就关于呢、這个即系到底会唔会形成一个歧视嘅问题啊？咁啊或者请容许我讲多次个电话先啦。大家如果兴趣参与呢个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噶。咁啊，而家电话机旁边系平机会主席朱敏健噶。头先讲紧咧，而家点样睇呢件事咧？即系到底系会唔会有啲员工咧？即系话，跟住今日都有啲新闻讲咗咧，话有啲食肆咧就可能话咧就一定要啲员工打针，如果唔系咧就要去停工啊咁样嘅。咁啊，朱敏健，你不如你帮我哋解释下啦。呢个咁样嘅规定同呢个反歧视或者系平机会你嘅角度去睇咧，点样讲，即系点样分析依家咁样嘅情况咧？ 系冇错，首先政府推出嘅措施咧，呢个新措施咧，咁系讲到明，佢系从防疫嘅角度出发啦。咁而佢系亦都话对譬如饮食业界，咁佢系开出一个条件，就系你符合咗呢个条件，你就可以做一啲比较宽松嘅措施咁样。咁所以如果呢个条件最重要就系佢点样去执行，点样去落实咧？就變咗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出現，就係、是、要睇嗰、那個譬如餐廳或者酒樓佢嗰個主持人，佢點樣去處理呢一個員工打唔打針，打唔打得到針咧，係因為咩原因咧？佢係真係要同啲員工咧，係好具體就住佢餐廳個別情況咧，去商量一個大家都滿意嘅方法。因為喺個法例上嚟講咧，其實一啲防疫嘅措施咧，如果係有歧視成分嘅話咧，都係未必違法嘅。因為喺殘疾歧視條例，傳染病係屬於殘疾嘅一種啦。61条咧就係講得好清楚，如果一個防疫嘅措施係合理而有必要嘅咧，咁咧佢就可以係豁免於歧視嗰個條例入邊嘅限制嘅。咁但係講翻轉頭就話，如果個老闆好一刀切咁話，因為依家咧，我如果唔能夠符合所有員工打曬針呢個條件咧，我就唔可以做生意啦。因此咧，邊個員工唔打針咧，我就炒咗佢咁樣。嗱，呢個唔係一個穩妥嘅做法， 因為在法例上你都很明顯看到，咁究竟佢唔打針你就炒咗佢，呢個係咪一個合理而必須嘅條件呢？嗱，呢個就要睇個別嗰個情況而定啦。舉啲極端啲例子啦，即係我唔係業界，我即係憑空想像啦。譬如話如果我呢個係茶餐廳，我根本最大嗰度嗰個台都係得四個人嘅啫。咁我就唔可以話，因為我要要求有十二個啊，或者我嘅茶餐廳咧根本係做早午餐嘅，或者我哋平時都係開到十點嘅。咁你忽然間就話，我依家要爭取開到十二點啊。咁而你因為咁樣而採取一啲好極端嘅措施咧，咁變咗你喺符合呢個條例嗰度咧，就會比較困難啦。咁但有又或者話會唔會有其他唔同嘅方式咧？譬如如果我係連鎖大酒樓嘅話，譬如可唔可以話我某啲酒樓將啲員工可以調配容易啲，而嚟到克服呢一類嘅困難咧？所以真係冇辦法咧，係好空泛咁樣話，大家應該點樣做就一定可以符合條件。而係真係要個別嗰個主事人同嘅員工好仔細咁去商量考慮，揾出一條大家都接受嘅方式。 即係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系冇错， 系嘛？咁但系朱文健啊，你按照你头先咁讲咧，我用翻即系头先你个解释嘅时候咧，即系关于嗰个传染病啊防疫嗰度咧，系可因为咁嘅原因系可以豁免歧视条例嘅。咁但系我如果用呢个原则去引申咧，即系举个例啊，即系如果而家当下即刻有一个食肆就话因为咁嘅原因，我就系觉得系用防疫嘅需要啊，或者配合翻政府嘅政策，而真系针对咗个员工嗰度嘅，咁系咪已经可以令到佢可以豁免到头先讲嘅歧视条例？ 咁要你睇下嗰个员工你要佢做啲乜嘢啦。我头先个意思都系话，如果你话咁啦，如果你冇打，譬如话你因为因为身体健康有问题，因为有其他疾病咧，医生都叫咗你唔适宜打针，因为系医疗嘅考虑咁样。咁变咗你话咁不如我又将你个工作点样调配啦？咁而令到我咧又可以个餐厅又可以符合到政府个规例，又唔會影響你嗰份工嘅，咁我哋覺得呢個就譬如好明顯係合理啦，係嘛？但係如果你冒然咁就話，咁我當你又唔得㗎啦，咁唔好意思啊，你唔好翻工啦咁樣。咁如果個員工走嚟我哋嗰度投訴嘅話咧，咁我哋就真係再研究一下，睇下你喺呢個個別個案方面，你呢個咁樣嘅措施咁樣對待呢個員工，係唔係一個合理而必要嘅可以防疫到嘅措施咧？咁呢個就真係要睇個個案而定啦。 因为咧，朱明健，我谂咧，即系一般人嚟讲咧，即系未必好熟悉，即系平机会啊，或者系歧视条例啦。咁但系有一个譬如话市民咁去睇咧，就会觉得就话，因为好多时打唔打针即真系好个人嘅考虑嘛。同埋你知而家好多时我睇到嘅资讯啊，或者接收到咧，就觉得好多时我都要谂自己嘅健康状况系咪应该打咧咁。咁如果有啲人譬如真系自己觉得都冇乜信心嘅，咁佢系为咗保障自己健康。但如果按照咁嘅時候咧，即係我頭先講翻某啲情況之下，可能會因此而蒙受或者係面對一個咧冇一份工嗰個風險嘅，咁係咪一個即係好恰當嘅處理咧咁樣？咁所以大家就諗起咧，就係即係咪可以用到呢個即係所謂反歧視嘅保護啲咁嘅員工啊嘛？即係一個咁嘅理據啦。咁如果從咁嘅角度去理解，我哋覺得係咪即係嗰個個人權利嘅保障同埋嗰個反歧視之間有冇一個關係喺度嘅咧？即係其實。 其實當然有啦，就正正都係用翻呢個道理去睇，就話大家都唔好一刀切去睇嗰個問題先。嗱，個問題係咁樣，但係解決方法有好多樣嘅。只要大家能夠考慮嗰個通用嘅原則，就係話雙方能夠尋求一個合理嘅措施，去應付到呢個問題，攞個平衡點。呢、這個就係嗰個歧視條例入面呢個第61條嗰個精神嚟嘅。因為如果你用一刀切嘅方法，個原則上睇，所有抗疫嘅措施都係會將一啲人有抗體冇抗體，有打針冇打針，身體健康狀況點樣唔同，有病冇病，會無可避免地會有一個 有冇出過境都有差異嘅。 咁先至係防疫噶嘛，係咪？即係個理論係咁樣噶嘛。咁所以間接上咧。佢一定會同一啲歧視嘅議題會掛到勾嘅。咁如果你係用一刀切嘅方法去解決嘅話咧，咁你冇咗個平衡點咧，一定係有矛盾嘅。但係我哋唔係要有矛盾啊嘛，個法例就俾大家一個出路，就係話你如果有一個合理必又覺得必要喺你本人嗰個情況嚟講，正如你所講話， 我打唔打針都係睇個人情況啊。所以如何去解決呢、這個政府提出呢一個咁嘅條件，大家點樣先遵守呢？其實都係要睇翻嗰個個別嗰、那個做生意嘅個體雙方嘅主事人、員工、顧客、老闆點樣能夠斟酌個實際情況，揾到個最適合自己嗰、那個嘅解決方法。 嗯，系啊，张敏健啊，咁喺成件事里边咧，你有冇同政府开始会倾或者接触咧？就讲翻关于即系由平机会嘅角度去关注呢件事，或者系希望点样能够尽量避免到头先讲嗰种情况嗰啲咁咧？有冇一个机会或者你觉得有冇需要咧，同政府会即系商讨？ 如果你话就具体今次政府嘅抗疫措施咧，咁就系冇嘅。咁但系即系平机会其实一向对抗疫啊，由旧年开始。我哋都不時已經係講咗好多抗疫同反歧視之間嗰個關係啦。咁、我哋同各個政府部門喺其他事項或者相關事項溝通嘅時候咧，我哋都政府亦都好清楚知道，其實點樣係可以攞到個平衡點，點樣係歧視條例係容許唔容許？我覺得呢個其實一般性嗰個認知咧係一定冇問題嘅。不過反為咧就話，始終就係政府推出一個措施之後咧。民間或者啲受者如何去落實呢？呢、這個就、那個情況就會複雜啦。咁、反為呢，如果能夠即係市民喺呢方面，如果喺落實喺執行嘅時候，如果係希望查詢一下有關條例方面嘅嘢呢，咁如果平機會幫得到嘅呢，我哋一定會睇佢個別嘅情況呢，我哋會俾翻一個意見俾佢哋。咁但係呢個呢，我覺得係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嘅。 咁因為好多國家咧，即係而家講緊都有講疫苗護照嗰樣嘢噶嘛。咁疫苗護照嘅推行咧，其實有啲國家嘅睇法咧，就話覺得即係如果你反而出咗咧，就真係會有出現一個歧視嘅問題。即係有啲人你可能攞唔到個護照，或者攞唔到嗰種證明咧，就會覺得好似自己有啲問題咁樣。你會唔會覺得香港可能都會面對依個咁嘅議題，係需要有啲討論，或者你覺得可能係咪需要做啲喺宣傳上要做啲功夫？講一講關於呢、這個即係頭先你講嘅防疫係反歧視呢方面嗰個關係點處理嘅方面咧？ 係當然，我覺得如果你話即係個萬變不離其宗啦，你推出疫苗護照，其實本身亦都係一種防疫措施，咁變咗亦都一定係會有一個差別待遇，就有啲人會攞到呢個護照，有啲人會攞唔到呢個護照。所以首先就係話攞唔到呢個護照，有冇可能有其他嘅取代嘅方式？而係有同樣效果呢，如果有的話，咁呢個可以話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啦。即係解決到即係市民出行嗰個問題啦，係嘛？咁如果呢個問題係唔可以咁直接話有代替方式去解決嘅，咁就真係要睇翻個市民嘅個別情況。正如頭先有位嘉賓都只講過就話、會唔會話政府會要求，除非你有醫學上不能抗拒嘅原因，否則你就要去打針啦咁樣。咁但即便如此，當你推出個咁嘅措施咧，你又要考慮到就話我唔知道，我可能保障健康啊，可能嗰個人權嘅考慮。咁我覺得呢個都係要同大眾去商討嘅，因為我覺得一個措施如果要有效推出咧，當然民意嗰個接受性咧，亦都係相當重要。咁不過我相信政府喺呢方面應該同民間溝通，應該都係有已經有渠道，應該都冇乜問題嘅。最要大家肯傾咯，肯坐低傾，就唔好各走極端，一出嚟就話冇得傾啦，你梗係咁樣啦，咁變咗咧就會窒礙咗成件事嗰個進展。 咁而家即係直到現在為止，即係我哋呢個抗疫都做咗十幾個月啦。你有冇收到一啲咁樣嘅投訴或者求助咧？即係到底呢個防疫裏邊嘅時候，可能會涉及到一啲歧視嘅例子啊？咁樣有冇啊？ 哦，有啊，其實由即係防疫措施，其實喺舊年疫症開始，即係1月開始，差唔多2月咁都陸陸續續有推出啦。各個階段都有唔同嘅措施啊。咁其實因應唔同，譬如話有時又話唔准去邊啲地方嘅人嚟香港啊，有時又要封邊度啊，檢測邊度。其實好多時我哋平機會都收到呢方面嘅查詢嘅，即係話喂呢個做法會唔會係有歧視成分咧咁樣？ 有冇啲例子同我哋講解一下咧？朱文健，譬如佢哋投訴乜咧，或者佢面對嘅情況係咩嘢咧？即係揾你求助。 不久前咧都有啲話有啲地盤工人咁，佢覺得咧就話喺個地盤咧就有啲人咧就話一定要打咗針先俾佢入地盤嘅開工嘅。冇打針咧就直情唔俾佢翻工， 做咗檢測都話唔得啊，咁樣咁係咪有歧視咧？咁其實我哋都會接到呢啲咁嘅查詢咯。咁通常我哋嘅處理方法就話，都希望同嗰個查詢人具體了解一下佢所做個工作嗰個環境係點樣樣。了解咗細節之後咧，我哋會喺嗰個法律嗰個要求啊，因應佢具體情況啊，我哋會俾翻啲我哋嘅意見佢啦。 解唔解決到嗰啲咁樣嘅投訴嘅咧？ 依家我哋一路以嚟，我哋都覺得解決到嘅，即係嚟向我哋查詢嘅人咧，佢哋都起碼明白咗要考慮嘅因素係乜嘢。咁然後咧就有啲時候我哋都如果投訴嘅話咧，我哋都同相關嘅僱主咧可能會做一個調停啊。試過大家坐埋一齊傾咧，都係會有一個雙方滿意嘅結果嘅。所以我哋最強調都係。大家一定雇主同雇员之间有问题，一定要坐低嚟倾。 咁遇到问题系应该揾你哋噶咯，去揾平机会噶咯，系咪咧？ 如果佢有，呢啲疑问嘅话，咁系关于平等机会嘅，关于歧视嘅嚟揾我哋咧，我哋一定会尽我哋所能嘅提供协助嘅。 好，咁啊，唔该晒你先，朱敏健。 好，唔好客气。 啊，啱同佢倾嘅咧就系平机会主席朱敏健，咁啊倾紧嘅咧就系因为政府咧就想提出呢个推行呢个疫苗气泡咧，就有啲人咧觉得咧会唔会涉及呢个违反咗歧视条例咧咁。咁啊，我哋有个电话咧就系1872311噶，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同佢倾下啦，或者分享你意见咧可以打过嚟噶。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有一位听众王女士咧接通咗噶啦，王女士你好。 你好啊，咁样呢我嘅意见就好简单嘅啫。头先阿朱先生呢就话呢嗰啲雇主啊同嗰啲雇员呢大家可以去傾啊等等啦。咁问题就係喺现实嘅环境里面呢，根本你雇主同雇员或者係其他嘅即係唔同嘅持份者啦，根本个权力係不平等，权力不对等。你喺权力不对等嘅情况下，点能够可以真系好好地去倾呢？现实就系结果都唔系真系倾咯，都系有少少好似即系冇办法噶啦，即系有少少大只砸死蟹咯。 即系讲权力不平等，可能佢都会炒你，咁你都系冇计噶啦吓，即系咪咁啊？ 即系最严重就系炒你啦，又或者系即系有其他嘅措施啦，系咪？而家我哋因为好快脆啦，因为我哋冇依个嘅。集体谈判权啊嘛，咁我哋都系冇办法啦。唔该你先。 好，明白，唔该晒，王女士。咁另外仲有位听众啊，高先生咧都系接通咗自由风嘅。高先生你好。 你好。 系啊系啊，请 讲。咁就讲翻个苗泡泡，咁我觉得就特首就话一路咧有因啦，咁啊做好多嘢，咁啊无论啲食肆啊或者探病嗰啲，咁但系我就觉得其实就唔系有因咯，其实就系一个威逼。咁反而點解佢唔去諗啊？香港啲大部分人點解唔肯，即係唔願意去打呢個疫苗呢？咁其實我就覺得，嗱，由佢到今時今日，接種科興咧，起碼都有14個人咧，死咗啦。咁亦都話包頭踢，起碼都有2個啦。咁同埋咧，即場接種嗰啲，無論科興包頭踢，都有面癱啊、高血壓啊、心跳不直不律。咁當然呢班人好彩，佢哋冇死到，因為佢可能即係急救啊，或者派咗去醫院去治療。咁但係我覺得就有咁多呢啲 case， 咁我哋有一班叫臨床專家嘅小組，點解今時今日佢哋都唔出啲 report， 即係報告解釋翻無論死嗰啲或者唔死嗰啲，但係因為照咗疫苗而需要急救嗰啲，究竟咩事咧？咁你特區政府又成日都叫人哋安心去種植種菜。打針，咁但係你事實上發有咁多事實係中招嘅出現，咁到而家今日都冇任何嘅報告去解釋，咁我覺得呢個就唔明特區政府點解出唔到報告。 好，明白。 有啲已經係過幾兩個月之前。 唔該曬你，係啊，好啊，高生，唔該曬你。咁其實政府係有報告嘅，即係每一次咁樣個案咧，政府都有專家咧係好認真地去審視。咁呢個我覺得香港咧的確係好認真嘅。我哋呢班專家咧，即係其實喺成個抗疫裏邊咧，真係做咗唔少嘢㗎。咁所以頭先啊，高生可能冇特別留意啫嚇，你可以重温下啲新聞或者係即係個報道裏邊咧，每個個案咧都有做出嚟嘅。不過暫時咧，專家都話咧就未必同打針有關。咁呢個咧就係專家嘅意見啦。咁係有嘅。咁啊，好啦，馮偉文，我哋差唔多呢個時間咧，不如做一啲總結啦。你頭先你覺得都話個打針咧，而家比率都係低啦。 冇錯， 我哋睇翻以色列同埋英國咧打咗針之後咧，其實真係嗰個案例啊，真係降得好緊要。 冇錯， 咁啊，香港仲係差咁遠， 有冇咩辦法嘅咧？或者你覺得政府應該仲可以做啲乜添？ 我覺得誘因係緊要。我曾經諗過極端啲嘅，就係話你唔打針就唔可以入商場咁。咁可能就真係會個個去打啦，係咪？咁但係當然就可能會俾人鬧死啊！咁但係即係我諗極端啲啦，即係我諗有啲方法，我哋真係要俾啲誘因佢嘅。市民有憂慮可以理解嘅，頭先嗰位先生啦。咁但係政府其實都唔係冇公開啲資訊嘅。即係我哋，但係都我覺得亦都有啲別有用心嘅人不斷喺度煽動或者係、即係我都危言聳聽啦。我講少咁講啦，即係早排都有講某位去世嘅人，咁佢就問我，咁佢過去90日有冇打過針啊？咁即係呢啲咁嘅東西，因為每日其實都有人去世嘅，種種原因啦、病啊咁樣。咁係咪一定要醫學上究竟有冇一個關聯度咧？其實係有科學方法去睇嘅。當然你話係咪100%未必係嘅，但係其實係一個即係 statistical inference。不如最近歐洲某一隻疫苗而家講緊有問題咧、就佢哋覺得係有足夠嘅資訊、足夠嘅資料去做呢個咁嘅 conclusion。咁香港而家收翻我哋見到，無論邊一隻咧，其實都未有嘅。咁。同埋有副作用係正常嘅疫苗，最後都係咧我覺得兩害取其輕咯。 係啊，我哋時間差唔多啦，拜拜。